體發展順利。他指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的貿易額穩定增長，一至十月份貿易額增長 6.6%， 達到815億美元，預計今年底將達到1000億美元。又說獨聯體國家開始更加積極地轉向以自身貨幣結算。本港新增1939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47個患者死亡，包括屯門醫院一個31個月大女嬰。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一度超過6至8個鐘，急症醫院內科病床整體住用率約112%。有市民話因為踩單車受傷到急症室求醫，一共等候10多個鐘頭。有醫療人員工會就話，最近有不少醫護感染新冠病毒，關注假期以至通關之後公營醫療壓力可能會增加。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隨後一兩日天氣轉冷。而家温度係15度，相對濕度75%。跟住係華南口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6至7級，東部稍後達8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風5級，汕頭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26公里，澳門吹東北偏北風1級，能見度12公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5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美國假期休市，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7，日元132.88，瑞士法郎0.932，加元1.359，人民幣6.963，英鎊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7.61美元，賣出1798.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See you. 真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早上6:09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早的时候6:09，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6%。看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的时候都已经是生效紧的了。直播室入面都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白元浩斯伯陪住各位听众。在今日星期二的时间，但仍然都是公众假期来的。今日就是2022年的12月27日。号咁啊，都相当之快嘅时间过得噶吓，咁啊农历方面咧就12月初5噶，咁啊仲有几日嘅时候啦，下个星期唔系下个星期，即系嚟紧嘅星期一啊，嚟紧嘅新地咧都已经系2023年啦，咁啊所以话计埋今日嘅话咧，都只系仲有5日嘅时间喺呢个2022年，你有冇好好地珍惜今年嘅时间咧？有冇好好地用你的时间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 晨光每日一格。 在刚才听新闻报道的时候都听到说，哇，北美洲呢有大雪，哦，是辛苦的，有-40°C啊，那些我们都很难想象，在15度的气温底下我们都很难想象。你聽到咧發生咗好多唔同嘅意外，網上邊咧亦都會即係見到當地嘅新聞片段啦，就有好多交通意外啊，有好多人咧會面對住呢個嚴寒嘅天氣，甚至乎咧即係身處嘅該區更加會停電。咁你諗下，仲要冇暖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個日子都相當之困難啊！所以我哋好多時咧都係身在福中嘅時候，我哋應該要心入邊經常咧就常感恩。咁啊喺雪地当中，亦都咧就好考一个人嘅意志同埋勇气。咁啊勇气亦都咧系要经过深思熟虑先至做出呢个决定嘅话咧，系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成功嘅。咁我哋有阵时人面对住好多挑战嘅时候，你又有冇力量去到鼓起呢一个勇气咧？你勇气嘅泉源又系啲乜嘢咧？有啲人勇气嘅泉源可能会系家人嘅支持，有啲人勇气嘅泉源可能就系成功嘅一份嘅感觉。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就是那些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难，然后能够就鼓起勇气勇往直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担当，面对着危难发生的时候仍然能够挺起胸膛去到迎接，这些就是属于真正的勇气。希望各位听众不需要去到真正挑战难关来到的时候，已经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担当和展现出勇气的一面。 放弃令 所以我哋有阵时就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吓，去到咧就做好自己每一个嘅工作，咁样咧我哋先至系可以做好人生嘅每一个嘅步骤。咁所以我哋人生咧面对住咁多唔同嘅挑战嘅时候，你又有冇去到做好自己每一个嘅决定咧？我哋人咧好多时虽然面对住咁多嘅难关，不过人仍然拥有团结嘅心，可以咧揾到属于自己最好嘅一个位置，同其他人一齐分享自己嘅成就。 着对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胜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 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同道半生，亦有争议志，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守这位置。 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最佳位置》。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先同大家睇睇天气啊！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十九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最后一两日天气转冷啊！而家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继续咧都系公众假期嘅时候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涌去边度咧？就是看一看红叶、哦。咁啊，渔农自然护理署咧，咁啊，佢哋自己有一个咧红叶指数嘅。咁啊，讲到咧就系、是、先看一看就系元朗大堂啊嗰、那个位置咧，咁啊已经系去到渐红嘅级别啦。咁啊喺寻日嘅时间，亦都见到一大班人咧啊，趁住圣诞年假咧就去到大堂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呢啲咁靓嘅红叶啊吓，可以咧就上叶。咁啊虽然咧就未到最红嘅状态，咁但系仍然吸引咧唔少嘅摄影爱好者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带埋啲小朋友啊，带埋家眷咧就欣赏下红色嘅叶啊，睇到咧更加有人咧就特登穿着和服啊，即系日式嘅和服咧就喺呢个现场嗰度咧就影相，咁啊倍添一个咧就旅行嘅气氛。咁啊通常都系呢啲时候啊，大家可能会谂到啊，会唔会去韩国啊、日本啊嗰度咧就赏下红叶咧咁样，咁啊着咗呢件衫咧啊，咁啊即系识玩都可以咁样玩、啊。好似去咗外地咁样啊，而且咧仲唔使点俾钱，即系都系俾交通费，咁啊住宿都唔使啊，唉，欣赏完红叶啊翻屋企，好啦，咁啊更加有人话到今年新增咗咧就围栏喺呢个地方嗰度啊吓，红叶破坏嘅情况咧就的而且确咧就比以往咧就改善嘅，咁啊好咯。 即係成日都見到啲人因為想影紅葉咧，又走去剝啊，走去點樣啊咁，其實就唔好嘅，即係拎住啲樹枝咁樣，就算個樹枝黐住棵樹，即係冇斷嘅，你咁樣成日喺度屈啊，一個屈兩個屈三個咧，就喺度喐嗰個樹枝咧，都好容易會折斷啊嚇，咁啊所以咧。就是、你可以影啊，用一啲摄影技巧咧，就衬托出佢嘅美感啊，咁啊最好啦。咁另外不多即系啲观众啊，啲游人咧，亦都喺度话到啊，围栏嘅设计咧唔好似唔系咁好，咁啊一烂咗咧就有机会就界伤人啊咁。咁啊呢啲即系睇下当局会唔会留意得到啦吓。咁啊有发觉咧就系红叶。方面啦，咁啊，除咗就係大堂之外啦，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紅葉嘅，咁啊，當中咧，亦都包括咧，就係例如係大埔啊，大埔有一個咧就烏蛟騰嘅位置，都一樣咧就可以去到欣賞紅葉嘅。不過多嘅話咧，就係大堂嗰邊多。咁啊，見到大埔嗰個烏蛟騰嘅位置咧，其實佢都係大概啦，目測啊，都係得十棵以內嘅。咁啊，而且就好难影到咧，就气势磅礴嘅位置。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睇一睇啦。另外咧，如果港岛区嘅朋友咧，都可以去香港动植物公园啦，嗰度一样咧系会有噶。仲有就系九龙城寨公园啊，九龙塘金德道花园啊，之前咧都有同听众提过啦，其实都系会有红叶欣赏嘅。咁啊，中大都有嘅，咁啊，中文大学入边咧有一个梅园湖啦，都一样咧系有红叶嘅。咁呢个咧就厉害啦，因为呢个红叶咧就可以影埋个水入边个倒影。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边一种嘅风格，咁就去自己架趁住今日公众假期去影一影呢个红叶啦。 心碎要转，却会笑我心。 首歌曲 To Go。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嚟自咧就系黎展峰嘅一首音乐作品啊 ，To Go 啊，咁啊，如果大家遇到又想去到嘅地方嘅话咧，咁啊，公众假期就好好地自己利用时间，自己好好地咧就计划一下嘅行程啦吓。好，咁啊，另外今日啊，喺晨光生活博士入边啦，咁啊可以讲下，喂，有啲食物咧，其实原来用微波炉咧啊，超过系几多分钟咧就开始会有危险噶啦噃。微波炉而家好多人嘅屋企入面都可以话系必备嘅，虽然我自己屋企就冇啦，都净系得个焗炉。咁但系的而且确咧，一叮就即刻食得咧，系非常之快嘅。咁啊，甚至乎而家微波炉嘅 function 咧都相当之多啦，甚至乎可以譬如蒸煮焗啊，咁啊都开始难唔到佢啦。味道咧得唔得咧？咁大家就见仁见智啦吓。咁但系有阵时叮得耐嘅时候咧，都容易引起一啲嘅意外嘅，咁所以都要特别留意。唔系每一种嘅食物咧都可以就咁抌入去微波炉嗰度咧就叮佢就谂住加热嘅、哦。例如咧番薯类就唔得啦，番薯类等等嘅食物咧含水量就较低，用微波炉加热咧就容易燃烧或者甚至乎着火添。因为食物本身嘅水分少啊，加上咧就油分高，所以好容易咧就酿成意外噶。咁啊更加咧有机会啊，如果加热至到14分钟嘅话咧，更加有机会去到爆炸添，好危险啊！仲有一啲，譬如系中式包啊、馒头咧，如果放入微波炉，都系比较上系唔理想噶。咁啊，由于包类咧，咁啊，亦都系容易过热啊，吓咁啊，水分亦都容易蒸发晒。咁如果你话叮几分钟嘅话，七百屋叮几分钟咧，其实都危险啊。啊，切忌嘅咧就系譬如生鸡蛋啊，亦都系啦。因为将整粒嘅生鸡蛋放入微波炉加热咧，会令到鸡蛋入边嘅水快速形成水蒸气，咁啊体积咧就会突然之间咧增加1700倍，造成极大嘅压力，咁啊令到鸡蛋咧卜一声咁啊爆炸，咁所以咧都系危险嘅。仲有一啲譬如系水果啊、干辣椒啊，呢啲都系绝对不适宜咧就放喺微波炉嗰度加热噶。例如系干辣椒啦，含水量非常之低啊，所以咧当佢燃点咗油脂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着火啦。呢啲咧基本嘅嘢，落唔落要提一提大家，咁啊适当使用我哋嘅家电啦。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未会阻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的光亮。 一首作品来自 One Promise， 他们的愿意等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29，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俄乌继续互相攻击，俄方话摧毁咗一个停放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嘅乌军武器维修中心，又指境内一个军用机场早前遇袭系乌军无人机所为。西方傳媒報道，無人機可能飛越長距離先至施襲，顯示俄羅斯空防存在漏洞。另外，烏克蘭的能源系統出現嚴重產能短缺，部分地區需要實施緊急限電措施。總統澤連斯基說，當地電力短缺持續，目前近900萬人受到影響。外長庫列巴就說，烏克蘭期望兩個月內能夠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調停下舉行和平峰會，但他不期望俄羅斯參與，強調莫斯科必須就戰爭罪行受審。阿富汗塔利班一個官員說，當地政府不反對女性接受教育。總部設在首都喀布爾的一間通訊社報導，獲任命為副總理的卡比爾和阿富汗斯立大學聯合會會面時表示，塔利班不反對女性接受教育，並正努力恢復已經停止的教育活動。塔利班政府高等教育部早前下令暫停阿富汗斯立和國立大學的女子教育，理由是世俗大學的女子教育違反宗教法律，亦都違背了伊斯蘭傳統。另外，塔利班政府早前亦都下令境內的本土和外國非政府組織停止讓女性僱員上班，有國際援助組織其後以難以接觸婦孺等極需援助的人士為由，決定暫停在阿富汗運作。聯合國阿富汗人道主義協調員對有關禁令深表關切，認為明顯違反人道主義原則。伊朗著名退役足球運動員阿里戴伊早前表態支持當地的反政府示威，他在星期一表示妻子和女兒被阻止離開伊朗。阿里戴伊說，他的妻子和女兒是合法從首都德克蘭出發，但飛機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突然改在波斯灣的基什島停留，他們在基什島被當局盤問，雖然女兒其後獲釋，但有關航班的艙門已經關閉。他又說，家人原本計劃前往迪拜，下星期回國。伊朗傳媒就報導，阿里戴伊的妻子因為支持反政府示威，今個月初已經被禁止外遊，但他企圖非法繞過禁令離境，而他的最終目的地是美國。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報章撰文指出，本港和內地通關很快實現，將逐步有序、安全、穩妥實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表示，不同政策局和部門都會全力準備通關。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建議，按照緊急需要、經商、家庭團聚等優先次序，每日至少10,000個配額通關。民建聯議員陳恆斌就認為，每日配額可定於20,000，並重啟多個陸路口岸。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溫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隨後一兩日天氣轉冷。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CIBS 人人广播， 光有病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空手道呢和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有病重的。很多人用柔中大光，因为我们是有两种武术。一就是传统式的空手道，另外呢就是一个运动型的，即是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呢修法自如呢就仲难过真的打下去。 光有病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大家又要起身啦吓，咁啊，不过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喺呢个早上咧，温度都唔系重点，重点嘅咧就系今日系公众假期，咁所以咧，如果今日都能够继续准时起身，如果证明一个人咧系非常之守规律嘅，真系厉害厉害厉害。好啦，咁啊，我朝头早啊继续咧去到打扰阿钟哥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如果根据你正话讲嗰个逻辑咧。即系放公众假期都仍然早起身，即系准时起身啊！就有规律咧。我系一个冇规律嘅人，因为我比平时更加早咗起身。 哎呀，点解啊？ 只有三点几起身。 我放假咧，真系会迟少少起身嘅。不过咧，因为我讲紧迟少少咧，我都系6点起身。因为我平时4点几就起身啊嘛，即系6点咧就叫迟少少，冇办法呢、這个。 我3点嘅起咗身啦，今日。 哇！你跟住起身咧，有咩搞啊？ 咪睇即系上网啦，即系一般人做嘅嘢，上网啦，做下功课啦，谂下啲 topic 啦，即系嗰啲题目有啲咩讲啊？个节目嘅或者9点半2点嘅嗰啲咁样咯，跟住喵喵摸摸咧，就你打嚟啦。 哇！系啊，时间真系好快，唔系净系我哋时间快、啊。听众啲时间都过得好快，点解咧？因为今日已经系公众假期最后一日啦。 未，来日方长，大把，仲有大把。你谂下，十二月冇啫嘛，十二月几多啊？跟住呢头放完，跟住又除夕啦， 吓， 然之后新历新年噶咯。 系啊， 除新年仲要嚟早咗、啊。 除夕咧，真系要俾大家睇下嗱，除夕咧就十二月嘅31号咧。咁就係呢個星期星期六嚟㗎嘛。係 啦。 咁星期六照道理大家都可能有啲朋友星期六㗎諗住就算返工返半日嘅跟住就可以去夜晚狂歡去倒數嘛。咁咪1月1号呢係星期日嚟㗎喎新地。係啦。咁星期一呢係補假嚟㗎喎，即係1月1号翌日㗎嘛。又連放幾日㗎喎。係 喎。我想問返先，今日點解係公眾假期係補乜嘢呀？ 今日補聖誕節㗎嘛，係呀。 都係幾好呢， 係 呀。补翻俾你，几好啊！ 我都觉得 明明啦，搭咗个礼拜日噶嘛，唔紧要 啊， 补翻俾你。 系啊，以前细个咧，即系当我知道咗呢个世界原来有补假呢样嘢之后咧，我发觉哇，真系好 amazing 啊！明明你踩中咗嗰日咧，就谂住星期日，冇啦，食咗啦咁样，唔系噶，补翻俾你，即系嗰个心态系啊， 咩都有得补噶， 系啊，衫有得补啊， 系啦，补假啦，件衫烂咗，补衫啦。你啲功课唔得， 补习啦， 补习啦，补课啦。你嘅身体唔好，可以帮你补身啦。 系、 都得补嘅。 人品唔可以补完、 咁有得保元計劃，你睇新世紀福音時有人類保元計劃，咩都有得保嘅。點解要保呢？即係其實你保嗱保衫又好，保身又好，保貨保宅都好啦。點解我哋要保呢？ 唔完美咯，即係覺得有缺陷啊嘛。 即係原本我哋係有問題。嗱、 啊， 件衫冇嘢，你唔會補啊？爛咗你補，你身體冇事冇過，你唔會補嘅喎。嗱、出咗毛病，你就要去補。你讀書如果係冇問題咧，啊讀書唔計啊，因為讀書其實冇問題，你細路你都要去補習嘅，係唔知點解嚇。咁、所以咧，好奇怪，點解我哋會等到個即係唔去將我哋原本嘅嘢去做得好啲？而等佢哋有事有干出咗毛病嘅时候先至要去补、其实要补已经太迟啦。 係喎、 哦。 即係大家好少就係、我哋成日都中国人有句说话叫积谷防饥。其实如果可以喺补乜补乜之前呢，即係各方面我哋都已经身体呀、样嘢都係做到积谷防饥。你平时做好运动嘅，其实你係小毛病你又唔使补啦。 係呀、即係如果譬如话你太太唔够家用，你再攞咧，你又要补咩补贴啊？你又要补落去， 添啲添啲咁样， 真系阴公啊！真系， 冇办法，大家辛苦啊！大家今日好好地享受埋嘅假期咧，咁啊，听日唔紧要噶，翻多几日工有放假噶啦。 但首先咧，即系讲埋呢几句啊。首先咧，我唔系太觉得大家系会有心机翻工嘅，即系听日。因为翻三四五三日，你又有三日假嘛？ 系啊， 咁你为咗准备嗰三日假，其实呢三日你已经冇乜心机。 嗯， 咁所以呢三日咧，其实你翻工，如果你真系做嘢，我恭喜你啊。 嗯， 但系我恐防有几多个人呢几日翻工，即系听日、后日、大后日翻工咧，系真系会想做嘢嘅。 系啊，即系加少少 holiday mood， 即系翻工都加啲 holiday mood 都差好远嘅。 系啊，个 mood 好长啊，真系。 系啊， 我等翻嚟倾。 好，一阵再倾过，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在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继续咧就同大家捐窿捐啦，揭一揭呢一本嘅百科全书，望一望啊，有啲咩我哋系可以好好地去到学嘅咧？今日咧揭到呢一版咧啊，情形咧就系咁噶，讲到咧就系我哋水咯，水啊，其实之前有讲过软水硬水啦。水亦都可以咧，就係、如果乾淨嘅話啦，直接飲用最簡單嘅啦。所以其實咧，譬如樽裝水咧，係一個都有人講過係幾令人費解嘅一個商品嚟。水啊，其實應該人類咧就大家共同擁有嘅。不過咧啊，有啲咧就去到裝咗個樽裝水，用咗個樽去裝住啲水又賣俾你咁樣。唔好理啦，這個就題外話。不过咧，有阵时水咧，未必系各个地方啲水咧都可以一开个水龙头就饮得噶嘛，所以咧，大家亦都可能会加啲咧，就系叫滤水器、哦。滤水器嘅检测啦，咁啊，其实咧，好彩啊，香港都有消委会，咁啊，经常咧都可以帮我哋咧就做一啲叫做调查嘅，咁啊可以知道咧就系软水硬水，香港嘅水咧就系香港用咧就系软水。硬水譬如美國嗰啲咧就哇好嗰啲入邊嘅礦物質咧就相當之犀利啊！咁啊，如果飲硬水咧就可能會比較上禮計啦啊，辛苦啲啦。好啦，香港嘅水咧源自東江水同埋本地集水區收集嘅雨水嘅。根據水務署嘅資料，香港食水亦都經過嚴格嘅處理同埋程序，包括沉澱啦、過濾啦、消毒，確保水質符合香港嘅食水標準。咁如果沒有經過任何污染嘅話咧，以原有嘅水質標準咧就可以直接飲用嘅。不過，當食水經過大廈嘅水箱啦、喉管去到你屋企嘅時間咧，水質就未必好似濾水廠出廠嘅時候嗰一種可以直接飲用嘅品質啦。例如生鏽嘅水管蓋啊，又或者係啲生鏽嘅喉管啊，冇乜點清洗嘅水箱啊，欠缺妥善維修嘅大廈管理嘅儲水箱等等，亦都可能有機會污染到呢個食水噶。 所以大家就要煮滚煲滚嗰啲水咧，先至去到饮。咁其实咧市面上亦都有好多款唔同嘅滤水器嘅，咁啊消委会曾经亦都真系做过唔同嘅检测，都系同滤水器有关嘅。咁佢哋曾经指出啊，咁啊水龙头式同埋座台式嘅滤水器啦，咁啊售价由200几蚊至到几千蚊，咁啊各款嘅叫建议滤芯更换嘅时间咧最短3个月，最长就系12个月。咁啊，观察所得嘅结果咧，售价较贵嘅款式未必可以咧，就系完全过滤一啲较多嘅物质啊。而售价较平嘅款式咧，亦都未必只能够过滤少数嘅物质，或者咧系只系一定要成日更换佢哋嘅滤芯。咁大家可以上翻一啲网站啦，消委会嘅网站，我睇下你屋企嗰只嘅滤芯咧啱唔啱。因为几时更换滤芯咧，其实亦都系好视乎于啦放水嗰个时间噶。以下有几个情况，咁啊先适宜咧就系放水最少2分钟，咁啊打开呢个滤水器使用嘅。咁啊当长时间或者一成晚冇开呢个水喉嘅话啦，咁啊可以其中一个因素啦。大厦做完定期检测，食水供应嘅设备又可以咁做啦。做完咧就系水管嘅维修之后，都可以咧就俾佢开住个水2分钟，跟住嗰啲水咧先至系爱嚟用嘅。所以话屋企咧，即系食水，我哋都要费尽心思去度谂。当然啦，你话喂，我屋企已经有摆咗蒸馏水、矿泉水，咁呢个烦恼就应该未必有啦。 爱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侮辱我你瞬间已忘记，宁愿自己。过扮我最爱的意目记，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心灵的气味，冲击的气味，难呼气。 嘅时间啊，揾嚟一首歌曲啊，佢系 Cloud 云浩影嘅气流。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朝早咧，今日朝头早嘅 KOL 系列咧，都揾到营养师 Mimi 咧，同我哋讲下啲有关于节日啊各样嘢嘅营养。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咧邀请到啊，继续咧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啊 Mimi 李淑萍 Mimi， 早晨。 早晨， 你好啊！咁啊，呢几日咧都系啱啱过咗圣诞节啦，拆礼物日咧 Boxing Day 都过埋啦。咁啊，但系相信咧喺呢一段时间，大家都应该食咗好多嘅食物啦，同埋食咗好多嘅甜品啊、蛋糕之类。咁啊，唔知道 Mimi 自己作为营养师有冇喺呢一方面特别小心去到选择咧？ 我其实都食多咗嘅，不过咧，即系做营养师就冇咁担忧话食完之后肥咗呢回事嘅。 咁啊 ，Mimi 本身又瘦底啦，我自己成日觉得，咁啊，我自己都喺圣诞节嘅时候见到好多朋友咧， 哇！食蛋糕都，因為可能真係 party 多啊，咁啊又見到好多好靚嘅蛋糕，全部都係聖誕老人嘅樣子啊，有啲咧就係又有鹿啊、雪人啊，好多唔同款式嘅。咁當然啦，有陣時候我見到啲小朋友咧，因為嗰啲款式有又有款式嘅蛋糕咧，有好多唔同種類，有啲係個聖誕輪同個雪人咧，係用啲糖精製造出嚟嘅。咁嗰啲我都唔係好建議食啊，因為係啊。全部都淨係糖啦，又冇乜味道，而且個糖分係咪仲相當之高，係好誇張㗎？ 如果論嗰啲糖，即係糖粉又好，或者糖嗰啲公仔咧，嗰啲係糖分好高嘅，或者甚至乎有啲其實佢哋係用一啲嘅杏仁糖嚟去猜嘅，咁會去睇翻啦。如果純糖嗰啲嘅一啲嘅點講咧，一嚿面團啦，我哋個類似面團嘅，但係純糖嚟講嘅咧，佢就糖分高，就脂肪冇咁高嘅。但如果用杏仁嘅一啲嘅糖團啦，咁佢就會脂肪又高，糖又高噶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差別嘅。咁我哋论真係讲容易致肥嘅呢，首先就係要睇咗脂肪先。咁所以两者如果你话淨係好糖分高嘅，咁又冇咁容易话食得，即係话高咗卡路里之后我就好容易积聚脂肪，佢冇咁快嘅，係主要係来自脂肪嘅一啲嘅真係装饰啊，或者一啲嘅糖团啦，我剛才讲嗰啲杏仁叫做 marzipan， 係啦，嗰啲就会真係容易即係又食到脂肪又食到糖啦，咁但係即係你講得啱，佢哋都係高糖分，所以即係細路仔嘅話想食少少地咁咬啖仔俾佢哋試下，但係就唔好話成嚿成嚿食曬啦，真係好多糖喺入面嘅。 係咁，如果一般聽眾望住個蛋糕，咁我點知邊啲係糖高定係脂肪高呢？ 会难睇啲噶，不过咧糖糕就会偏白啲嘅。如果系嗰个杏仁糖糕咧，就会系偏黄啲多咯。不过你又知啦，有时加咗颜色落去睇唔到，系啦系啦。咁但系总之，即系小朋友嘅话，佢哋有兴趣，我又觉得唔系唔俾佢哋食嘅，只系会话俾佢哋听呢啲好甜，食啲试下可唔好食就得噶啦，就唔好食晒啦咁咯。 同埋我哋成日都话咧，食蛋糕嘅时候，而家好多时候都会攞个朱古力牌咧就写咗噶嘛。嗰、那個朱古力牌好多時咧個感覺又係超級甜嘅喎，咁係咪又係唔建議食，或者淨係咩一咩咬一啖就算數咁咧？ 我就會大部分嘢都會講即係唔係唔食嘅，但係即係盡量即係食啲啦，試下啫，係啦，即係唔試咧，有陣時個心好 upset 嘅，好唔開心，冇食啊，冇得食啊，或者係即係會覺得好慘啦，係咪？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要學習就係、其實我係樣樣都可以食，不過就係要知道就唔好食曬啦，咁或者有個朱古力牌小朋友搣咁啊，大家一齊少少地試下咁咯。 咁啊，坊間亦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蛋糕嘅，有啲生果蛋糕啦，有啲可能是茶味的蛋糕，或者有很多的蛋糕都是用水果呢去到改装而成的。那我们在选择蛋糕的时候，有没有哪一种的蛋糕或者哪一类别的蛋糕吃起上来是较为安心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係，如果蛋糕方面嘅話，真係裏面好多。咁你所講嘅，即係譬如有 cream 有水果，或者係一啲海綿蛋糕砌出嚟嘅咧，其實呢個係喺選擇上係最好嘅。咁而比較邪惡嗰啲就係啲即係朱古力慕斯啊，或者係一啲嘅酥皮拿破崙啊，甚至乎係芝士蛋糕呢啲，其實就變相真係脂肪會高好多咯。 咁如果就咁問啦，譬如黑森林咁，好多鋪頭都有呢一款蛋糕啦。佢算唔算係幾誇張卡路里，定係唔係都可以接受呢？ 在我哋以前未有咁多款蛋糕咧，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啲忌廉啊、水果蛋糕嘅時候咧，其實就會覺得佢好邪惡嘅。就咁多忌廉喎，都好肥嘅喎。但係而家出得太多太多其他，就發覺佢已經係變咗最好嘅。 咁緊以為已經由以前最邪惡變成而家從良喎，黑森林都。 冇錯冇錯，因為而家嗰啲食物嘅脂肪仲更加高，係啊，所以相比下佢會即係會好啲啦，同埋甚至乎因為啲忌廉你可以真係太多撥走啲嘛，咁但係你芝士蛋糕又好，酥皮蛋糕你就唔會撥走佢㗎啦，咁你就會食曬落去，咁所以論嗰個控制上嘅話，我又要食，但我又可以即係冇咁罪惡感嘅話，其實真係走返去啲忌廉蛋糕鮮果蛋糕啊，呢啲係會好好多囉。 係而家市面上好多嘅鮮果蛋糕呢，其實我可唔可以有咁嘅懷疑呀，就係、是、因為佢啲生果呢都真係幾甜，係咪其實全部都加咗糖水，變咗我諗住食個健康嘅水果蛋糕，結果得不償失啊！見到嗰個糖分啊，或者嗰樣嘢都超曬標，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咧？ 普通一般我哋買到嘅水果蛋糕咧，佢哋啲水果唔會浸糖水嘅，但係佢哋為咗保鮮，因為擺喺個雪櫃嘛，咁佢哋面頭會搽一個糖嘅啫喱漿嘅，咁愛嚟令到佢又令立立啦，同埋有一個保水嘅情況，咁佢啲水果就唔會話，咦我擺咗半日之後望落去，哇已經開始變色或者乾啦，巢皮我唔買啦咁咯，係啦，咁所以佢有佢嘅用處啦，咁係啦，咁但係如果論好似有陣時節日，講翻即係過啱啱嘅聖誕蛋糕有啲咧傳統嗰啲水果好濃郁嗰啲嘅蛋糕咧，聖誕蛋糕，咁佢面頭有啲菠蘿啊，有車厘子啊。有好多呢啲水果，咁嗰啲咧就真系浸咗糖水嘅。 哦，咁啊要自己去到分別啦。 系啦，系啦，即系总之一般簡單嘅水果蛋糕嗰啲咧，即系我哋蛋糕店買到幾多磅幾多磅嗰啲咧，通常都系一啲新鮮水果冇浸糖水，但系面頭就會搽咗一浸掃咗一浸嘅糖嘅啫喱漿上去咯。 嗯，咁大家去到選擇蛋糕嘅時候就可以留意呢一類型啊嚇，咁啊健康少少。我坊間仲有啲蛋糕，譬如可能主打用綠茶啊，又或者用其他譬如紅茶去到做嘅。咁如果用茶去到做嘅蛋糕，唔知道又會唔會感覺上係健康啲，定還是佢冇噶？因為茶本身冇乜味嘅，我又加咗好多香精，又加咗好多 cream 喺度，啲 cream 全部都係有綠茶味道。咁但係相對嚟講，原來仲肥，又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呢？ 其实咧，嗰、那个红绿茶就系嗰个味道嚟嘅。佢哋而家好多时都会加绿茶粉咯，咁就令到个蛋糕有啲绿茶味，同埋有个绿茶颜色咯。咁所以就话，即系譬如可能我哋有啲云呢喃味嘅蛋糕，咁就会加啲云呢喃嗰啲嘅天然嗰啲一条条嘅。搵你那條啦，或者甚至乎會用佢嘅精華啦咁。咁如果綠茶蛋糕嗰啲好多時就用咗綠茶粉咯，或者加呢一啲嘅綠茶嘅精華咯，咁令到佢有綠茶味同埋有顏色啦咁。咁所以佢係一啲已經係一啲嘅我哋叫整色整水嘅添加嘅物質嚟㗎啦，係啊，本身嘅綠茶係啦。 係，咁所以如果要知道嗰個綠茶蛋糕本身肥唔肥咧，就取決於到底佢用咗幾多 cream。同埋佢海綿蛋糕嗰個嘅比例到底係幾多少，而判斷佢到底算唔算健康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多都話，我食咗喎，咁我都會問你有冇去咁少少 cream 啊？咁啊，唔記得咗添，以為食蛋糕就弊啦，食曬成嚿。如果能夠去咗少少啲 cream 嘅，咁淨係食啲水果啊，食啲蛋糕，咁食啲又唔好覺得太罪惡感嘅，因為過時過節或者成先食嘅，其實就放心去食下啦。 明白明白，有冇啲低脂嘅 cream 嘅咧？其實坊間。 有，但係好多時出面係好會即係未必會去做嘅，因為低脂嘅 cream 咧佢未必可以 keep 得耐同埋挺身，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家居整嘅話，確實係可以嘅。即係有啲嘅大型嘅超市係有一啲嘅低脂 cream， 佢已經打咗出嚟，你只係可以加上去擠，但佢容易變水啲咯，咁所以難啲控制咯。 哦，所以話如果喺屋企整嘅，你一整完之後啊，成班朋友開開心心，屋企人一齊食咗佢。咁就 OK 嘅，但係因為佢 keep 唔得耐啊，咁所以喺坊間上面或者市面上咧，就未必咁容易揾得到呢啲現成嘅低脂嘅 cream 嘅蛋糕咁樣。 係啦，係啦，有啲可能會淨係夾咗喺入面咯，但係面頭嘅話，確實即係都難於處理嘅，同埋有好多會睇住低脂蛋糕，咁就反而會覺得我唔食。哦，梗系咧，冇咁好味噶啦。 系啊， 系、 啊。会唔会低脂真系冇咁好味嘅咧？营养师。 我唔认同嘅，但系我会只系讲，因为个技巧上系难去做得好，所以有阵时即系如果你冇去研究点样去整得美味嘅话，确实低脂嘅食物咧系逊色啲嘅。即系如果你简单去爱嚟低脂炒餸，或者即系用少啲油去炒餸或者剩，你系觉得冇咁好味。但系如果你运用翻食材配搭得好啲嘅，其实佢又变得好出色噶啦。 其实有阵时我饮嗰啲譬如熱檸茶啦，咁我通常而家都就糖都唔落噶，但系佢有阵时俾嗰啲叫代糖我咧，我就咁倒落去，我都 feel 到其实嗰个糖嘅味道，佢系甜嘅，但系糖嘅味道咧系同原本嘅白砂糖咧系有啲出入嘅，咁所以系啊系啊会有啲出入噶，咁所以我谂大家糖啊或者忌廉都是同樣的原理啦，咁大家慢慢再研究多啲，我哋遲啲又再揾阿 Mimi 咧傾多啲呢一方面嘅研究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唔該曬 ，OK， 拜拜， 拜拜。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7:08嘅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12月27日啊嘛，都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所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以今日咧特派专员系边个咧？啊，又系我白元浩小白，你哋好啊吓，真系自己同自己 say hi 嘅，系咩套路咧？唔紧要，咁啊都可以咧就同听众揾翻一啲嘅交通消息嘅，咁啊喺运输署网页嗰度咧都有提供噶。咁啊，讲到咧，嗱，观景山隧道咧有一啲临时嘅安排啊，其实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吓。咁啊，驾驶人士要注意啊，为咗配合道路检查以及咧就保养工程，咁啊，亦都咧会实施一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咁啊，观景山隧道往香港方向管道快线以及咧中线啊，将会咧就系临时封闭嘅。咁啊，估计啦，暂时睇到嘅资料咧，就喺1月1日嘅时间咧，都应该会恢复正常噶啦。咁啊，另外咧都有讲开就系睇红叶，咁啊，唔知道你有冇会唔会去睇红叶？另外亦都系讲到呢个就大榄郊野公园人潮管制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啊，话到咧，咁啊，亦都喺12月3日啦。咁啊，至到咧就系至到出年嘅吓，至到2023年嘅1月15日星期日啊。咁啊，逢星期六系逢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即系今日都系嘅六日及公众假期，即系今日都系啊。喺上午嘅7点至到晚上7点喺大榄郊野公园实施咧一啲嘅特别嘅安排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喺有啲道路嘅封闭啦，大棠山道介乎避雨亭至到大棠山道停车场嘅路段将会咧就间歇性嘅封闭嘅，咁啊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实际封路嘅时间咧就会视乎这个实际的需要而决定的，大家要留意着这个路牌，在当地的一些环境上面有警察就在维持这个交通方面，大家就遵照这个指示。另外警方也会视乎当时的环境交通以及就是人群的情况实施和调整封路等等的措施的，大家都要留意着。另外今天就是12月27日星期二，举行香港道路竞走锦标赛2022，咁所以咧喺东园道、大铜锣湾啊、东园道有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同埋措施噶。咁喺12月27日上午嘅6点即系都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咧就系11点15分就会临时封闭东园道以及咧就东园道辅助道路啊吓。咁啊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噶，咁当然啦，紧急车辆咧就除外噶。咁另外，元大球场径前往铜锣湾道受影响嘅车辆将会咧就改经加路连山道以及咧就棉花路，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另外亦都会见到一啲巴士啦，个别嘅巴士路线啦，佢哋嘅叫做巴士站啊，亦都会临时改咗其他地方嘅。咁大家去到呢个巴士站嘅时候咧，就可以望一望，咁啊睇下自己个巴士站嘅位置咧系去到边度啦。咁呢啲嘅封路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好，咁朝头早嘅时间咧，天气方面都有问问阿欧啊。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啊，唔知道出边嘅天气咧，今日感觉系体感方面点咧？ 喂，今日都系冻冻地啊，不过继续天朗气清嘅，咁假期嚟到最后一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玩到尽啦？今日咧，路路畅通嘅，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其实就讲真系冇乜车噶啦，即系连的士司机大哥都唔多啦，因为即系边个会咁早出嚟啊？除咗有啲家长，除咗有啲家长带住啲小朋友，可能参加兴趣班啊，踢下足球啊，打下波啊嗰啲，我估今日即系朝头早，你话即系比较即系人烟罕见一啲。最紧要系咩咧？即系早两日都有啲朋友可能啊孭住个背囊啊，有个 campsite 啊，跟住就去嗰啲露营嗰啲场地嗰度。叫做去 camping 啊咁样，咁但系今日正头正路应该就睇下日出，跟住就瞓多一阵，跟住就再执翻个背囊出翻嚟市区噶嘛。咁所以今日应该系全年入边比较平静嘅一个朝头早咯，完全唔繁忙嘅交通系啊， 系啊， 舒服好舒服啊吓。如果驾驶人士嚟讲，咁当然啦，即系早两日已经有啲非法驾驶非法赛车嘅朋友仔俾警察叔哥哥 拉晒噶啦，系啊， 系啊， 朝头早啊，你可以车聚啊，但系冇非法赛车， 系啦，即系其实咧，我哋自己都驾驶人士啊，我哋都好明白咧，即系当你一超速或者你成日非法赛车或者疯狂驾驶嘅时候咧， 嗯， 老实讲，香港嗰啲路咧有几容易俾你走啊，好多路咧兜两兜，其实都已经一定系 set 到博洛噶。你冇可能快得过警察咧，去到设置路障，去到截停你嘅，唔得嘅。所以咧，呢啲咁嘅嘢，其实你真系要赛车嘅，你一系打机，一系自己就叻到去佢澳门赛算啦。我觉得 系啊，所以即系来来去捉咧，都系捉小弟屋企附近嗰、那个即系个龙快速通道嗰度，即系可能可以 条路够直啊嘛，话你嗰度 啲啊，可能系咁啦，有冇灯位咁样，咁所以好鬼嘈啊！我屋企嗰边啊，车成日都听到唔同嘅跑车喺度飞过啊，咁样啦。 系啊， 即系赛车啊，非法赛车唔好啦。第二样咧就系、是、讲翻多啲天气先。今日都系舒服嘅，天朗气清嘅一日咁啊、嗯，大家享受埋今日嘅假期，听日就精神抖擞翻工去啦。其实翻多几日咧，就我估翻多大概三日到啦，有假期啦。咁有啲朋友仔其实三十号都会早放半 day 嘅，唔知做乜鬼。 系啊， 咁但系有一早放啊，直情翻两 day 半添啊，咁啊最 happy 噶啦。咁俾大家叉叉电啦，因为即系琴日英超都呢个圣诞快车啦，老实讲系啊。咁啊呢个测礼物日，咁啊我中意嘅阿仙奴都3-1去赢咗呢个锤仔帮呢、这个韦斯咸啊，咁啊即系原先半场咧，韦斯咸系竟然喺阿仙奴嘅主场咧系领先1-0。先嘅，咁啊一众嘅阿仙奴嘅球迷如我咧，咁啊好紧张啊，点啊，冇理由一翻到嚟世界杯之后又脚软噶嘛， 反胜喎，好犀利喎， 你都知道阿仙奴嘅状态何其嘅飘忽噶啦，大家都知道一样嘅，咁冇理啦，唉，波都系咁样，赢咗一场就系一场啦，咁啊其实我琴日由11:00头场开始睇噶啦，即系由呢个纽卡素到李斯特城开始睇嘅，纽卡素又系啦，即系拆。礼物啊，即系3-0， 3-0啊，李斯特城啊， 系啊，赢李城咁啊，英超通常呢啲叫做拆礼物日都系大手交易嘅，咁啊，球迷开心啦，多入波睇，理论上就多入波咧，啊，场波又刺激啲，或者叫做可观性啊高啲啦，好过窿窿啦，场场都0-0咁样，即系防守足球应该都唔系现代足球主流嚟噶啦，咁啊。今晚繼續有好多好波睇嘅，咁啊，如果你話喂依家朝頭早寫一醒，可能去個洗手間再瞓翻啊，聽到晨光第一線嘅話，係啊，今晚再繼續作戰啦，球迷們。 係啊， 好啊，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啦。 OK， 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咧係乾燥嘅，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離岸處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较大，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就转冷啦。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4，低至到中级嘅水平。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噶。朝头早嘅时间，今日咧仍然系有堂上嘅，咁啊系咩咧？晨光大学咧就年中无休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临近年尾啊，继续咧有我哋嘅嘉宾啦，有咧资助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点样啊维持自己嘅身心灵健康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啦，咁啊嗱，首先咧，我第一个感恩嘅事项咧，真系要多谢周博士啦，即系由年头到年尾啊，岁首到年终啦，都陪伴住我哋喺晨光第一线啦，无偿地分享。咁多叫做身心灵嘅健康嘅资讯，令到大家即系身体，我哋唔系医生，但系心灵起码一个壮健嘅心灵啊，可以应对不测嘅未来啦，系咪先？咁啊，周博士，多谢你，感谢你，呢个亦都系紧要嘅。再实践啲咁样讲，有阵时小弟啲录音时间咧都系飘飘忽忽咁样吓，咁所以都多谢你嘅迁就嘅，多谢周博士啊。 好，其实好多谢阿欧啊，好感恩，我真系非常感恩有缘能够同大家每个礼拜都一齐啊，咁希望对大家有价值，特别我哋面对社会 咁多衝擊，成個世界都好動盪，好唔確定啊！冇人能夠肯定到明天係點，所以特別去到年尾啦，我哋能夠感恩翻我哋內在嘅力量，揾翻我哋嘅生命嘅定位咧，真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好多謝阿歐啊！ 嗯，咁啊，周博士，今日我哋就教下我哋點樣去感恩同埋惜福啊，交俾你多講少少好嘛？唔該。 啊，好啊，好啊！嗱，感恩有几个窍门嘅喺度要同大家分享啦。嗱，第一系感恩对方，第二系感恩自己吓。嗱，感恩任何人咧，我哋最重要嘅窍门咧就系必须要具体，必须要具体。如果唔系咧，就咁话阿欧啊，你几好嘅，你 OK 嘅，对方觉得哇，你好假，你交行货，你做咩？你耍我而家，即系冇感觉嘅，净系觉得。一种被利用嘅感觉嘅，甚至系，所以如果你咁赞，阿仔你 OK 啊，你乖啊 ，OK 好啦、啊、好啦、啊、好啦、啊，听话去瞓啦。有一日阿仔同老豆好憎你啊，你好虚伪啊，或者阿妈我收唔到你嘅爱吓。嗱、啊，所以真系感恩对方最紧要第一步啦，要非常具体讲俾对方听，系嘛？譬如我好感恩正话阿欧，哇，正话好坦诚、啊，你话有时做节目自己有啲飘忽、啊，我感受到你好真诚去面对自己、啊，我好欣赏你嘅谦虚，所以阿欧好衷心多谢你吓。咁、啊、呢、嗯、个就具体咗好多啦， 明 得唔得？即系因应对方做过啲咩行为。同埋佢行為背後有啲咩？我成日講嘅正向出發點 （positive intention）， 即係譬如佢勇氣啦，佢係真誠啦，佢係努力啦，善良啦，啊自信啦，謙卑啦，負責任啦，承擔啦，試下講出佢一啲特質，仲要講一啲咧，你好想佢成為嘅。如果你嘅仔女，你好想支持佢咧，唔好淨係讚佢行為啊，唔係淨話掃個地下好乖，唔係淨係功課做得好攞90分。你讲哇，你讲得出做得到，你言出必行，你好负责任，有承担，咁呢啲咧好重要嘅。所以如果感恩第一样嘢啦，就必须要具体， 系 啦，咁啊要真诚。咁第二样啦，就是、感恩好多时咧，好多人都忘记咗感恩自己嘅，净系感恩上帝啊、上天啊、父母啊、伴侣啊，咁当然好好啦吓。咁特别去到年尾啦，啊过两日就除夕啦，系嘛，即系。我哋好值得沉淀翻呢一年2022年，哇！香港都经历咗好多冲击，可能喺事业、人生关系、感情各方面啊，面对好多冲击，甚至可能身边有啲人移民啊，或者你而家已经去到外地等等，试下依刻俾自己放松，坐直，眯眼，静一静，感受翻呢一年自己值得欣赏翻自己啲乜嘢。我为自己面对咁多冲击。我依然永不放棄，我堅持不渝，我值得讚下自己係啲乜嘢。嗱，可以做一個動作喎。如果你而家方便咧，兩隻手可以搭住放喺胸口，代表尊重自己嘅心，尊重自己嘅內在。甚至一個更加勁嘅動作㗎，兩隻手如果你而家方便咧，攬住自己嘅膊頭，攬住自己嘅手臂，代表住擁抱翻自己。然後講出聲嘅，我欣賞自己喺呢一年。最重要欣賞嗰個特質係乜嘢？譬如我欣賞我嘅堅持，我欣賞我嘅努力，我欣賞我冇放棄自己。試下俾自己講出聲，甚至寫出嚟嘅。咁呢個感恩咧係非常有力量嘅。然後最後啦，最重要啦，感恩完之後咧，試下用我承諾呢三個字，我應承自己，我承諾由今日開始，或者即將進入2023年啦，我承諾到2023年，我會點樣好精彩、好勇敢咁活落去，我會點愛自己，亦係俾自己講出聲、寫出嚟。咁呢個感恩，你感恩完之後咧，發覺哇，高咗三寸喎，成個人好有力量嘅喎。充满爱，充满自信嘅，咁啊，渴望对大家有价值。 诶、我觉得绝对有啊，尤其是即系好似华山博士咁样讲，过去嘅一年，可能好多离别啦，啊，真系嘅，即系嗰个真实嘅数字，再加上你睇一个 MPF 嗰个抽走咗啲钱，你都知道啊，真系有一部分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可能啊，即系去咗第二啲地方发展啊，开展新嘅生活啊，咁样，喺机场嘅泪水都系多嘅，拥抱都系多嘅，咁但系即系与此同时自己都要想一下啊，过往的一年有啲咩要 praise 自己，感谢自己，所以头先啊博士好好嘅一个提醒，我哋就通常记得啊感谢苍天或者感谢信仰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感谢身边人，但系忘记咗感谢自己，呢个都系重要一环啊，系咪啊？华山博士， 系啊，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我哋唔懂得感谢自己咧，个潜意识会点样咧？我总系渴望其他人嚟肯定我啊、 嗯， 老 婆你讚下我啦，老公你愛下我啦，個爸爸媽媽你對我好啲啦，咁我哋嗰種愛就變成索取啊，而係內在總係有一種匱乏感、自卑感、不安全感、不滿足感，因為冇人可以滿足曬我所有嘅需要噶嘛。既然呢個係我夢想、我需要，點解唔係我自己為翻自己嘅需要負責任？然后自己学习去爱自己，咁爱同我哋伴侣家人嘅关系唔再系一种索取嘅关系，而一种平等尊重嘅分享，越分享越多，所以真正嘅爱由自己开始，由依刻开始，趁住就系年尾啦，我哋自己俾自己静一静，多啲沉淀反思翻今年，即使我哋犯过错，即使好多伤痛、好多泪水、好多悲痛，都试下欣赏翻自己嘅努力，欣赏翻自己嘅付出，而系俾自己。好好踏实的一步一步创造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好吗？ 咁可以 update 一下，如果依家由 1.0 咧变成 2.0 啊，下年有机会变成 3.0 咧，咁一个进步咧都系好重要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好啊，华山博士，咁我哋咧下年再倾过啦，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好，明年再见，拜拜。 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渡，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亦妙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难，但已经不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滴滴都是爱，自杀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 一首歌曲来自陈宗泽 CY 的《滴滴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朝早7:28的时间，咁啊同听众睇睇天气方面，天晴，早上系天气清凉，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嗱，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都系清凉噶。啊，新界日夜温差咧就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咧又转冷啦。咁啊话到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点转法咧？咁啊望翻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啊，咁啊今日就27号啦，去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气温又会进一步下跌噶啦，咁啊其中喺星期五嘅时间，咁啊更加咧暂时预计啊会跌到去到12度至到18度左右啦，咁啊星期日啊星期六嘅时间啦，除夕啦，咁啊又会咧就系都系差唔多，其实都系13至19度，我谂一两度嗰个分别咧又唔会话真系非常之大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去到出年嘅时候啦，咁啊嘅气温又点咧？喂，原来1月3号星期二嘅时间咧，即系啱啱一个星期之后咧，气温啊又会再次咧就回落翻少少咯，咁啊又跌翻落去14度、13度呢啲位置，咁所以都系起起伏伏啊，咁啊十几度嘅气温，相信咧都会陪伴我哋咧就去到呢个2023年噶啦。而家咧就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都已经嚟到7:29啦。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先，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钟哥啦，我都会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啊，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深夜宣布，将新冠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下个月8号起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即是确诊者无需要隔离。另外，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措施。国务院相关方案引述专家说，新冠病毒所致疾病将会逐步演化为常见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目标将会围绕保健康、防重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说目前内地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用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北美洲持续受大规模的冬季风暴影响，在美国和风暴有关的死亡个案增至最少50至55宗，各主要传媒的报道略有出入。纽约州水牛城的情况比较严重，州长形容当地是战场，民众生命受到威胁，有居民就形容等候救援等到绝望。报道说，水牛城部分遇难者被人发现在车厢、屋内或者雪堆之中失救致死，有人铲雪的时候失去知觉，有人等不到紧急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已经死亡。佛蒙特、俄亥俄、密苏里和威斯康星等州份都有同风暴相关的死亡个案，在过去的星期六一共25万户家庭和企业受停电影响，部分已经恢复供电。至于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省的情况比较严重，西部卑斯省一架巴士在结冰的路面翻侧，最少4个人死亡。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说，乌克兰将会竭尽所能在出年赢取战争，但是乌克兰政府都希望在出年2月底举行和平峰会，并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负责调停。 庫列巴說聯合國會是最適合舉行峰會的場地，因為聯合國不會偏袒某個國家，他不期望俄羅斯會參加，又說烏克蘭和俄羅斯直接談判之前，俄羅斯必須要接受戰爭罪行的審訊。另外庫列巴說對總統澤連斯基早前訪美的成果感到非常滿意，又透露美國政府已經制定一項特別計劃，以便在不夠六個月的時間內，等愛國者導彈系統可以在烏克蘭投入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抑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र्वजनिक तथा निजी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न्य सार्वजनिक अस्पतालमा स्थापित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मा गई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वा प्राइभेट डाक्टरसँग ए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एर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का लागि तोकिएका स्थानहरूमा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पनि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न्छ। गम्भीर केसहरू र मृत्युहरू रोक्नका लागि COVID-19 खोप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कारी हुन्छ। यदि तपाई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भएको छैन वा खोपको खुराक पूरा गर्न बाँकी छ भने तपाईलाई छिटो भन्दा छिटो खोप लगाउन र सिफारिस गरिएका सबै खुराकहरू पूरा गर्न प्रोत्साहित गरिन्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台话你知， 过十八千万十万，哇，超过90万、 哦！乜嘢超过90万啊？ 佢想讲香港贸发局嘅贸发网采购已经累计有超过90万下载。 贸发网采购我都有听过、哦，佢系一个整合式流动采购应用程式。可以令用家更加方便快捷穿梭于不同的贸发局展览会，轻松进行采购。 我知道，因为我都有下载嘛。佢的个人化体验能够清楚掌握你的采购活动，例如一次性的简单登记就可以使用多个香港贸发局平台， 可以透过应用程式查阅参展商的公司资料，这样就可以预先计划探购行程啦。仲有可以透过流畅免接触 NFC 支援的电子入场证，在不同的展会会场通行无阻。 你都咁熟，睇嚟你都有下载、哦。咁我都唔可以输俾你两个啦。等我即刻下载贸发网采购应用程式先。 梗系要，佢绝对系你嘅智能采购好帮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2022年身体尚算健康，斗志仲是顽强，要感恩拥有这些特质，所以要多谢妈妈，全靠她识货将这些好东西送了给我。阿妈，多谢你。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即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生效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咁啊，早上嘅天气清凉咧，日间干燥啊，最高大约都系同琴日差唔多啊，19度。咁睇一睇展望一下，明日大致都系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咁佢今次咧就淨係講新界，又唔講市區喎。咁跟住之後嗰一兩日咧，天氣又轉冷啦，大家又可以穿翻多件衫。 係啦，喂，有冇買衫咧？其實今年冬天之前有冇話，買一兩件衫嚟叫做冬天嘅時候有啲新衫著下咧？兩位拍檔。冇啊， 我都冇喎， 系嘛？我嚟嚟去都系咁样翻嚟，都知啦。唔好话今年啦。 诶，你见我哋嚟嚟去去咧，系啊。你见出边人可能着得好花枝招展， 而家唔使啦，系嘛？我睇咗呢一个金制之国之后咧，你哋学下山下智久 啊，着衫啊。 咦，期待，期待，期待。 是时候，是时候在2023年成为一个健美先生了，钟哥。 你知不知道，即是题外话，我昨天在报章上，不是在那些网上的新闻看的，在外国去到巴西宣传这个金制之国呢，都是用山下智久不着衫的相来做宣传。 那当然了， 是一个卖点。 其实他的入面的造型已经越着越少布了。佢有一個女士係長期穿住泳衣噶嘛？ 嚇，係啊，係啊， 上半截 係啦，我唔好講佢嘅名啦。 一個背心，一個泳衣， 係啊， 係啊，嗰個都幾好睇嘅其實，因為佢好多動作同埋 movement， 佢好打得噶嘛。其實嗰個女仔喺個叫做電視角色入邊， 其實都幾可愛佢做嘢。 其實你琴日用咗好多時間嚟煲劇 ，feel 到中國。 我陣間講，我睇咗第二套啊。 係咩？你轉會啊，中途 轉咗會啊。 哦， 唔好講捱唔到落去嗰套啊。 你就 会睇埋嘅， 你会睇埋系嘛？ 系啊，睇咗第二套，我阵间讲啊。 好啊，好啊，我都想讲下宋仲基个味啊。 哦，系，听讲烂味。 系啊， 我嗰度你好欣赏噶嘛？你之前都话过。 我手气好差，其实咧，头先，一阵先讲啦，剧嗰啲留翻。 系啊，留翻。阵间你会阵间讲宋仲基啊嘛？ 我讲宋仲基嘅时候，你又讲翻你嗰个味啦。 我阵间先讲， 我哋都 hold 住个情绪先讲。喂，今日讲一件事咧，几得意嘅，咁啊。喺印度发生嘅，咁啊有个朋友仔咧就求婚，咁啊当街被拒之后咧就啊，哇暴打女友，打到即系都好严重下，呢个24岁嘅男士咧最后梗系被捕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其实呢啲老羞成怒嘅故事咧，即系喺香港都常见啦。 呢个真系唔有趣啊！ 系 我直头觉得嗰个男人咧有啲可耻添。 哦，你成个片段睇翻晒，其实钟哥系 我未啊， 系啊， 我觉得有啲过分 啊，系咯，即系你得唔到都冇理由动粗啫， 出手就唔啱啦，得唔到嘅一定系有啲原因，咁咪做好啲咯， 系啊，咁啊，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啊，咁啊，印度警方调查啦，呢一位嘅男性咧就因为女朋友咧拒绝咗佢嘅求婚要求而大发雷霆，由于咧佢嘅职业系司机咁样，目前已经被吊销牌照啦，咁啊，佢住嘅地方咧都系违建嘅房屋嚟嘅，违建啊，违建即系 僭建咯， 僭建啦， 咁你 点样冇法？你知唔知道？ 拆咗佢咯， 印度系啊， 违法啊嘛， 系啊，点拆咧？ 就系个铲泥车咁样， 系啊，政府已经用咧挖土机填平佢间屋咯，咁样即系屋都冇得住，正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有阵时都系咁啦，即系做人 EQ 要高啲啦。咁但系即系求婚都冇话一次成功嘅，有阵时同啲新人去倾偈或者身边有啲朋友咧，求婚都求两三次咧先成功嘅。有阵时你作为男方咧，你又冇好好咁样去暗示自己会即将求婚啊，即系好多嗰啲 surprise 咧。 太 surprise 啦， 系啊，好难搞。 即系你可能接触过呢一类型嘅即系 求婚多 啲多啊，我比较少啊。即系通常我知道嘅时候已经系成功咗， 已经系派贴俾你啦， 派收嗰个贴啦嘛。喂，有一啲有一样我唔系好明嗱，譬如个男士向个女士求婚，咁啊求一次，个女士拒绝咗，咁但系拒绝咗之后嗰段关系系点嘅咧？嗱呢个真系几有趣嗱，譬如你向佢求婚。但是如果他即刻应承咁，当然是去到第二个阶段啦。咁但 系 有啲系拒绝噶嘛，但系拒绝又唔分手，咁呢个呢一段期间咪好尴尬咯。 通常个情况系咁嘅，等我讲多少少啦，系啊，因为我见嘅例子比较多。 系咯， 有啲咧，譬如求三次先 成功 啦，跟住先 say yes 啦，跟住先结婚咧，系因为女仔咧其实唔系唔中意嗰个男仔，系觉得未可以 move on 去下一个阶段啦，咁就唯有同个男仔讲翻。有啲處理得好啲嘅，咁就同佢講話，哇！而家咧，我哋嘅生活咧 support 唔到我哋字，不過咧，我唔係有第二個㗎，我認定咗你係終生對象㗎啦。 咁點解唔結婚咧？ 係啦，但係我哋呢一刻未得字，咁但係不如咁啊，你叫做做某一啲嘢做。埋呢两个 tick tick 先啦，咁你有呢两个 tick tick 咧，我就会 say yes 噶。 咁即系你唔信我啦？ 唔系唔信嘅，有啲好实际嘅考量嘅， 系啦， 包括 可能 住屋啦， 系啊， 包括住屋啦。 我就系想讲，有啲可能结咗婚之后，我哋结咗婚之后，咪你继续住你屋企，我继续住我屋企，嗱，我唔想咁样啊。 系啊， 咁个 tick tick 就可能系一啲即系好实际嘅问题，佢哋一齐。去到解決，如果滴滴唔係話嗱，呢個滴滴嗱你搞掂咗佢，我先 say yes。可能我滴滴係我哋一齊搞掂個滴滴先。 呢個就係從個女仔去角度去睇嘅，就覺得你完成咗某啲嘢或者好啲嘅時候，我哋結婚啦，去第二個階段。咁個男仔就會唔會覺得喂，我想行前一步，你又唔肯嘅時候？佢個心都硬一硬㗎嘛， 會㗎。通常咧，第二次求婚咧，如果都被 reject 咧，好多男人都會放棄㗎啦，而將段感情咧結束㗎啦 ，close file 㗎。 即係唔結就分啊！真係。 係啊，因為有啲女仔都處理得唔好嘅，我覺得，即係我有啲男性朋友都係咁㗎嘛。 要好有愛情哲學嘅， 我係男人，我梗係幫翻男人㗎啦。即係我先講咗呢個 statement 先，即係有陣時你第一次唔得 ，OK， 咁咪。用多一兩年時間去建立咯，去俾耐性咯，俾愛咯，去付出咯。唔夠誠意，有陣時係因為唔夠誠意啊！你知唔知道？即係冇單膝跪啊，冇買扎花啊，即係嗰啲。即係第一次失敗，好多時候啲男人都係 hea住咁樣啦。好啦，第二次好有誠意啦，都唔得咧。那个男人就自信心崩坏噶啦， 即系咩都做晒啦， 系啦，我咩都系啦，你都会咁样讲啦，你都会咁嗱，你用呢个语气演出已经系降低咗你嘅 energy level 好多啦，钟哥，你作为一个演员，有多男人其实去到嗰一下就好猛计啊嘛，其实我哋成长嗰代啲男人都系咁，即系第一次唔得 OK， 第二次我做尽晒，你想我点？你想我即系再激动啲啦， 周华山嗰个感觉 系啦，即系咁样啦，类似咁好啦。咁嘅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第二次咧就好容易。 你仲想我点？ 第二次就会 close file 咯，咁样咁都系啲唔好嘅经历，所以我觉得女士都有责任嘅，即系你应该释出一个明确嘅信号，你究竟想个男仔做到点做到点？同埋调翻转头，我有听过女仔求婚噶， 系噶系噶系噶， 呢个咧真系平权啲啦，我又要讲，即系唔好成日喺度谂住个男人要点要点。喂，如果你系女性，你都可以。叫做默许翻对方系你一世嘅一个伴侣嚟噶嘛？ 但系咧调翻转头啊，如果女士主动求婚咧， 系啊，俾扎花咯，跪低送戒指咯，唔得啊！ 咁但系男士是 都得噶， 男士系咪拒绝嘅成数系会低啲咧？即系调翻转嗱，我听到太多都系话男士向女士求婚，跟住个女士就迟啲先或者下次先咁。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又好少听到话个男士拒绝噶， 男士唔会拒绝，但系男士如果真系中意咧，会回翻一次礼嘅， 系 即系识做反求一次嘅，咁多谢对方嘅付出。 因为男士嘅心态可能就会觉得咧，哇呢啲你都 feel 到对方个诚意啦，见到譬如真系女士向自己求婚，个心入边咧会觉得，都应该对佢好啲嘅，有啲嘢我都应该要做嘅，啱啊，欧哥啱啊，系要再做多次噶，咁咪好咯。公平啊，一人求一次， 系啊， 大团圆啊。 不过咧喺求婚过程咧，大家唔好太 surprise。嗱，我有两个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唔系自身嘅，都系听一啲朋友同埋客仔嘅经验。一个客仔咧好中意潜水嘅，咁咧佢就谂住咧水底下咁样，即系大家 孭樽出嚟。 系啊，佢真系摄咗喺嗰啲泳裤边嗰度咧。 一掹咧緊張咧就係跌咗。 哎呀， 佢、欸、一定係做咗豆領邊啦。 咁咧佢預 戒指又唔曉浮嘅， 佢預備咗兩隻嘅。因为呢啲戒指咧，唔系佢嗰只戒指唔系啲超贵嘅戒指，佢自己都惊噶嘛。你嗰十卡嘅钻石，你够唔够胆喺水底？我估专业嘅潜水教练都有啲惊惊地啊， 泳池啊咁啫。 呢个冇诚意， 系咪？ 冇诚意啊， 咁都冇诚意。水底球 唔系啊，你唔攞只真嘅去啊， 系系， 你唔攞只真嘅去，有竟然冇诚意啊。 攞只真嘅水面先换翻得唔得？ 攞条绳圈住先得唔得啊？ 嗱，一就咁嘅，你话做多啲保险嘅措施， 系啊， 而唔系攞只假嘅。 即系地盘都有安全绳噶嘛，咁你潜水你戒指都可以俾条安全线佢噶嘛。 潛水你都可能見到啊！如果你話跳降落傘嘅時候，有啲係求婚跳降落傘噶嘛，真係攞隻真嘅出嚟，唔覺意俾風吹咗都幾大件事。十卡， 係啊，有啲 嗰十卡係飛咗上天啊，因為你跌得快過佢。 我咪成日講咯，真愛咧唔需要上山落海嘅，平地都開心嘅。有啲又係十萬尺高空啊，幾多萬尺嘅高空喺度求婚咧？其實嗰啲通常都係出亂子居多嘅，同埋咧有陣時你拍咧唔好睇啊， 拍唔到啊。 最後嗰條片咧，其實個新人啊。特別係個女仔咧唔用啊，即係有啲好有心機噶嘛，即係譬如話， 即係個口俾啲風出嚟， 係啦，喺高空，譬如喺昆士蘭嗰啲，咪好興嗰啲跳傘或者剩嗰啲，跳之前，總之跳之前，我哋可以進入另一個階段啦，你 say yes 啦，咁啊戴隻戒指一齊跳落去 ，You Jump My Jump 咁樣，有段年頭好中意阿 Jack 同埋嗰個咩奇雲斯利咁樣啊嘛，咁但係。跟住咧就揾咗個 cam 去拍住啦，哇！嗰、那個女仔已經吹到口腫面腫咁， 面歪咁樣啊嘛！ 你仲要喺咁多個賓客面前播翻呢條片唔俾播啊？跟住最後成條片其實係廢咗嘅，係咪先？即係嗰條片都唔知擺面書都唔擺，最後係咪先 ？Facebook 都唔擺，都唔知做乜。 不過就話歐歐最初講嗰個新聞咧，就係 打人嗰、那個。 另外一個我個重點就係佢喺公眾地方求婚，呢、這個成日都話。你真係要睇一睇對家係咪可以接受到呢一樣先啊？有啲人真係唔中意， 係啊， 即係唔喜歡。喂，做咩啫？我私人嘅嘢， 做咩咁鋪張？ 做咩鋪？係做咩咁鋪張？做俾人睇咩咁樣？同埋有一種群眾壓力嘅，即係如果唔喂對家喺公眾地方喺啲唔識嘅人嗰度跪低，你唔應承，即係你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咧，好似焗住佢要應承咁樣。 係啊， 佢連私半點私 會唔會有啲女士其實就係中意呢種嘅感覺咧？ 覺得有面係嘛？ 係啊，大庭廣眾你都為我做呢啲嘢，即係以前嘅套路一定係咁噶嘛，所以先至會引申到就係、是、大家會大庭廣眾做呢樣嘢嘛。 百貨應百客啦，有啲女士中意自己的偶像喺度添，求婚嘅過程。但係我同你啦，一男一女啦，聖潔嘅婚姻係莊嚴而隆重啦，又會出現第三個男人嘅。 咁、哦、啊真係麻煩啦，即係譬如話，我中意陳奕迅，我中意陳奕迅喺度咁樣，點知佢開緊演唱會，咁我唔求得分住，我要等佢完咗演唱會。可能佢轉個身要放埋假，等佢翻嚟我先可以求到婚。 依家咧其實好憎啲人喺演唱會度求婚嘅，其他啲 fans， 因為咁樣騎劫咗。因為早幾年咧，五月天同埋周杰倫都發生過呢啲事咧，咁啲人就覺得，喂，我嚟聽傑倫嘅、哦，傑倫個演唱會等咗兩三年都未開到，我真係等足兩三年、哦。你依家同我求婚，求咗15分鐘佢，我明明想聽噶嘛。 除非係嗰個歌手本身啦。即系譬如当年啊，陈慧琳，我好记得佢个演唱会就系话啊，我结婚啦咁样。 哦， 如果系佢自己又唔同喎。 系啊，咁佢自己中意自己点啦，系咪先？ 主场佢啊嘛， 但系你冇嚟骑劫人哋嘅，所以呢啲求婚嘅嘢都系即系大家 谂清楚 系啦。 起笔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伤痕无言，你说若非太难，窗外孤清幽兰，琴声平平孤单。我们擦了几颗泪，山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晕染。生命却一如一晚，匆匆卸下秋干，等待芒草最黄，而我又望轻轻叹。行走在风吹雨打，不过寥寥数行，君说自己温柔。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群风飘落在山外山，芦苇花开最遗憾。啊，路上又将路遥。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伤痕无言，你说若非太难，窗外孤清幽兰，琴声平平孤单。我们擦了几颗泪，山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晕染。一曲伤痕无言，你说若非太难，何苦云阻小生命却一路 好似话演唱会都继续要再腾，佢周杰伦、红颜如霜啊吓， 咁、有心人啊等到嘅，呢啲唔使担心啊。 O、OK、K 啊，我系周杰伦粉丝嚟噶嘛，系啊， 继续 等 下 咯， 系 啦，佢由细陪住我大啦，系咪先？ 系啊， 由佢 龙卷风开始、啊， 龙卷风哇， 张志军， 张志军，唔系嗰时其实伊斯坦堡咧，两只手弹琴，但系个个都系两只手弹琴啦，佢一只手弹一边琴，另一只手弹另一边琴， 我都觉得去到而家我都有。一个即系未能忘怀嘅一个画面，是啊、就系佢嗰套电影啊， 托海， 唔系啊，唔系啊，佢自己 不能说的秘密 里边，佢有一段同另一个人一齐弹琴， 系 比赛， 桂纶镁啊，系嘛， 比拼，唔系同你嗰个男仔好似，嗰、哦、嗰场真系一个经典， 嗯、 因为仲有边个做到啊？其实 对上已经系朗朗啦，跟住要去到嗰啲李云迪啊， 李云迪啊， 嗰啲即系叫做国宝级嘅弹奏咁样， 系啊，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继续等啦吓，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又想同屋企嘅一家人去到等呢一个2023年咧，仲有几日啦？喂，我见到外国有一位嘅妈妈咧，佢有个方法都几得意，我觉得即系任何大时大节咧都可以攞翻出嚟套用。咁、佢就自己整嗰啲countdown月历啊。咧，我哋有阵时候譬如圣诞节啊、过年嘅时候，咪有啲市面上咪有啲月历30个小礼物，跟住自己慢慢逐个揭咁样噶嘛。咁佢countdown月历，原来佢呢个妈妈佢自己整，我觉得都几有心思。咁大家大时大节嘅时候又可以攞翻出嚟自己试一试。咁啲材料都系好简单嘅啫，譬如你买嗰啲粒粒嗰啲一嚿嚿朱古力嗰啲咧，咁佢已经有兜噶啦嘛。咁、你集齐三十个兜，然后咧就买一个喺文具铺买一副嗰啲月历咧，就咁搭上去，咁就已经有三十。咁如果你譬如想有冬天气氛嘅，你咪买啲近圣诞节嗰啲咯。跟住就咁冚上去嘅时候咧，你就再买多30份嗰啲小礼物。 哦，自己挂上去。 系啊，自己先放喺嗰个兜兜入边先，因为嗰个兜兜入边你我当你有大有细啦，有啲可能买啲细啲嘅，例如。 香港最容易揾嘅，譬如扭蛋嗰啲，一個個嗰啲盲盒入面嗰啲，其實有啲都細嚿噶嘛。咁你集齊咗三十份小禮物之後咧，你就自己放入去。 問題就喺呢度啦，你點樣集齊三十份啊？好傷腦筋噶， 係啊， 三十份、啊。 有啲咧就可能係朱古力。有啲咧就可能会系几件嘅小礼物先至变成一件，譬如合体嗰啲咪得咯。 系 合体，譬如扭蛋嗰啲都系合体噶嘛。 你真系讲得易啊！你而家数咧，可能你数头十份咧，好快数到。你数到第十一份开始咧，你就头痕啦。 系。 送咗啲咩可以送？ 仲有咩可以塞落去咧？咁样， 佢哋咪零食啊、糖果咧，都一样摆埋入去嘅。即系所以有啲系玩啦，有啲系可以食嘅。系啦，咁呢个小朋友咧，即系咁当然就而家梗系高兴啦，因为呢个系亲手做噶嘛。咁而妈妈亦都系按住，譬如糖咁样，可能我唔中意食花生糖嘅，咁我一开到佢嘅时候，花生糖可能 秒啦， 怼俾其他人食啦，都会咁样。咁但系咧，佢今次咧系度身订造，去到做自己小朋友最中意嘅零食就放咗入去。 有得抽下抽下玩下玩下咧，系 即系有个神秘嘅感觉，即系礼物都好奇次啊！因为小朋友咧，你见譬如抽奖最开心系咩咧？唔系收到份礼物，系拆礼物， 系啊！ 成一声嗰下咧。 唔好讲小朋友啦， 大人都系。 我收到礼物我都开心啦，小朋友 拆礼物就高兴， 系啊。 但系睇到件礼物就系两件事嚟嘅， 系 系 啊。 原来呢件我 唔系，依家咧即系近排咧都好兴小白头先讲嗰啲啊，一至到三十格咧俾你拆下拆下，嗰啲护肤品品牌好兴啊。我今年咧收到一个咧都系积木模型嗰啲咧，即系佢嗰个银河守护队啊，跟住出咗一格一格啊。跟住俾你抽个木嘢出嚟玩啊！ 呢个都要好自律先得噶。 点解？ 因为你三十格咧，我一个唔生性，不如开晒佢 咯 咁样。 唔系，梗系开晒啦。 即系一次过啊！ 梗系一次过开晒先好玩啦。 而家人哋就 系 叫你逐日逐 日。我哋边有耐性啊？我特别系冇耐性。 我仔仔都试过有一个又系你呢个积木咧， 几好玩。 咁佢就三十日嘅，咁佢每一日就拆一个。咁佢嗰阵时个主题系圣诞节啊嘛，佢连埋嗰个盒咧，到你开晒之后系啦，个盒系一个 backdrop 嚟噶。咁你就放喺个盒上面嗰度咧，就玩佢手上面嗰啲嘅玩具。 系啊，好 happy 啊， 好 happy， 好 happy。 你今年有冇送俾仔仔啊？ 我今年冇啊。 系啊，唔怪之佢。 世界杯年啊嘛，送咗个世界杯嘅波俾 佢啊嘛，咁啊好啊，即系小爸好爸爸吓，咁啊，大家得偿所愿，有求必应啊，开心啦！ 呢个情况下，突然改喺波斯湾嘅基什岛停留，佢哋喺基什岛被当局盘问，虽然个女其后获释，但系有关航班嘅舱门已经闩咗。佢又话屋企人原本计划前往迪拜，下个星期回国。伊朗传媒报道，阿里戴伊的太太因为支持反政府示威，今个月初已经被禁止外游，但是他企图非法绕过禁令离境，而他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的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你 是是 非非， 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0日。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铜奖 Supergirl 奈妙，银奖 Universe 胡子男乐团，金奖 One Last Kiss 宇多田光，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铜奖鬼头明里，银奖米津玄师，金奖中岛美嘉，最佳日文大碟 All-Time Best 35th Anniversary Tour 2017 Live in 日本舞蹈馆安全地带，最佳韩文大碟 Born Pink Blackpink， 最佳英文大碟 30 Adele， 最佳原声大碟 Top Gun Maverick。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阿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未完成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要感恩有我的二女 Georgie， 因为过去的这一年她真的给多了很多很精彩的回忆，由晚上才跟我说她要扮疯，去到凌晨四点多走来我床边说，妈妈我会照顾你的，因为你有 BB。 好多谢四岁的你突然之间神速成长，为这个这么不一样的一年添加了很多欢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之线，沉溺最真，神光世界 嗱。琴日咧就同大家讲啦， 讲咗上回啊， 系上回讲到就系呢个叫做悭钱思维啦，或者即系根据报章报道嘅呢个叫穷人思维啦，咁样直情有嗰个叫贫穷体质啊。哇！貧窮體質咧，真係好睇下大家會唔會做。 我哋叫慳錢啦、 啊，慳錢啦、 啊，唔係有得叫噶嘛，即係、病壞咁嘅樣啊。 係啊， 病壞。 咁睇下有冇呢啲質地啦、嗯，我就覺得咁啊。第一啦，就係家中充滿雜物啦。琴日話講咗第一個啦， 我中咗啦， 中咗啦，係咪先？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叫做冇嘢買嘅時候都要行便利店或者超級市場。 哦，係啊，係呢、啊這個我都。中意行嘅， 即系我嚟 Q time， 因为咧其实嗰个消费主义咧会直跟入你嗰度噶嘛，你行下行下就会买多咗嘢。嗱呢个系真嘅，即系你行超级市场咧，你好少空手而回嘅。 我完全冇呢个喜好， 系嘛？ 完全冇。 O K， 即系我有个目标，我先至会落街。 好，咁我帮你查翻一个。咁啊，小白反而就呢个听一听。 系啊系啊，呢个听一听。 O K， 咁啊，容易购买大量减价嘅物品，容唔容易咧？即系见到佢平平得好紧要就买翻屋企。 我会睇下嗰一样嘢系视乎个商品系乜嘢啦。如果商品咧，通常都系佢系减价打发个原料。喂，我都系就算佢话我买四送一嘅，咁我用唔到咁多咧，我就会谂我可唔可以消耗咗嗰啲嘅物品先。 系 嗱，即系嗱，例如咁讲，例如汽车嘅冷却剂， 系啊系啊。 咁呢啲其实你一樽你摆喺度，你都用好耐噶嘛。 随时你换两架车都未用完一 樽。如果同你讲喂买三送一，是你系抵咗啊？咁但 系 嚟做乜啫？ 系啊， 嗱，如果我买完之后买三个当我啦，我自己用一个啦，比较 O 啦，比较中哥，我仲有一个多咗出嚟， 系， 咁我真系要派街坊啦， 仲 要搵人派， 卖俾边神？系啦，你俾阿 O 俾我，就卖俾边神？ 系啦，就系正价卖翻俾佢， 加价， 系啦。 问题出现啦，如果边神都遇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咁 佢又咁啱买咗喎， 边神先正系嗰个啊？话你佢好中意买嘢， 系 佢就系买嘢嗰个， 佢系买嘢嗰个， 佢就系买嘢。 赠予有心人可能都真系吓。我自己都有少少嘅，即系我有阵时见减价会买多咗，就唔系买啲粮油食品嗰啲，系啲衫裤鞋袜。有阵时我经过咧，即系譬如某大嗰啲运动品牌嗰啲咧。 啊，佢买三件啊，真系七折嘅。 嗯， 咁其实你一件就已经够噶啦。通常买衫， 你唔好中伏啊。 系啊， 因为譬如你买三送一又好，又或者咧。咩第三件就 七折第三件半價，其實好多運動鋪都係用呢、這個技巧 嘅。即係你已經買咗兩件啦，先生第三件係七折嘅喎，你而家都係得八折， 跟住你就中伏㗎啦。 係啊，真係，所以 先生第四件其實係半價嘅喎， 除非你揾到人夾咯，揾到人夾，即係 呢個又難 咧。嗱、哎，呢、這個我又想講喎， 係 好搞笑呢個現象。我有陣時喺 cashier 俾錢嘅時候咧，即係會有人嚟嬲你嘅喎。先生， 是 你係咪買兩件啊？咦？我又系买两件、啊，不如我哋一起俾钱，然后我批翻你啊、哦，都有呢啲方法。 呢、這个我就未试过，喺柜面嗰度问我攞嗰啲印花，我就见试得。 啊，呢、這个我都试过， 问攞印花就试得多。 我嗰个成日都有， 成日都有系啊。 喺铜锣湾个超级市场有一个婆婆攞印花攞到出晒名噶嘛，叫印花婆婆上咗去东张西望啊，已经 人气我取啊嘛、嗯，你都可能抌你唔要。你可能未必儲到， 是 但系佢攞咧，佢肯定儲到。 佢儲到啊！佢儲到仲可以將嗰啲家電變賣添。 係啦，咁人氣我儲，我覺得呢啲幫都係幫咯。通常我都俾嘅。 呢啲唔 係啊，通常我都俾。 呢啲唔係貧窮體質啊，呢啲係賺錢嘅能手啊，即係啱啱 fit。你唔要个印花呢、 啊、 你真係贫穷。 你睇唔到个商机 佢睇到啊佢睇到有价值啊你睇唔到个 value。 嗰班正话 O 过先、 嗯、 我嗰格我唔关我事 是因 为我唔会咁样。我一路諗咗好耐我都似啊小白嗰啲啊即係可能睇下咩货品 先。对啦但如果你话粮油食品呢罐头、嗯、例如午餐肉或者沙甸鱼。 如果我必须要买嘅即係嗰啲虚耗品或者食品、啊、我必须要买的。 洗衣粉 我就会买啦。 洗衣粉会唔会 会。但如果你話買衫咧，衫某種程度上係、嗯、都未必係去到係必需或者甚至乎奢侈品啊、嗯、我就幾忍得手嘅。 係係、嗯，反而玩具咧，如果雙十一、雙十二咧，跟住買三件有七折咧， 唔使諗，佢一定買， 佢一定買得到啊！因為喺佢 wish list 入邊唔止三件，係三十件啊， 一定買， 所以一定買得到啊！ 你試下問佢啊，即係 RX 七十八二 set 同 double 二 set， 你買完之後送多個 wing 俾佢，佢要唔要？ 梗係要啦，可以擺上去其他平台賣 噶。依家都系咁嘅諗法呢如果你擺上其他平台 resell 返呢其實係破咗呢個窮人體質㗎。點解呢因為雙十一、雙十二其實各大品牌都會做嗰啲買波鞋呢買三對七折咁樣啦。一個人得一雙腿點樣著到三隻鞋呀冒冒然即係三對鞋呀。咁你同屋企人夾啦就算屋企人唔啱心水你可以買一啲呢比較 popular 嘅款式。而喺嗰啲二手轉換平台，起碼你$500買翻嚟，$450賣翻出去，都係蝕嗰$50。而你嗰$50係啱啱可以借著數曬成件事嘅、 嗯， 即係著數咗你成張單$200-$300嘅，咁你咪叫做有數可為咯，咁樣咁嘅、嗯、一個意思咯。 加個注腳先， 係 通常咧呢啲咁樣即係十一、十二嗰啲減價嚇，佢喺十一、十二之前咧。系加咗价先嘅， 系 哦，系啊，系啊， 我好清楚嘅呢啲，因为我成日 mon 住嘅， 系我知喺呢一方面啊， 喺呢方面成日 mon 住， 我知玩具界别嘅市况系咪？ 加咗价之后咧，跟住十一、十二嘅时候咧，俾翻个七折你，我咁咪你都加咗三成啦， 系啊， 佢即系打个和 啊嘛。有时我行西隧嘅时候，佢俾翻$5 coupon 我， 一样。我 心 谂 你$70+一次，你几$50，你俾翻$5我，我唔要啊， 氹我继续用， 你俾我用八日通好过啦。成日都找钱，找咁耐，我行嗰条隧道就系想快，你仲找钱俾我，真系啊，猛啊！全世界都用紧支付工具啊， 咪就 系 佢贵啊嘛， 贵点啊？ 贵我唔收八达通，你有冇第二啲啊？ 佢用人手 serve， 你走入佢收得贵，所以用人手 serve。 黑需要啊， 我净系收黑卡， 真系啊，白卡啊收啊，真系讲笑啫呢、這个。喂，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嗯，经常把好忙挂在口边、 嗯， 即系成日都话今日好忙，今日好忙啦。呢、這个都系一个贫穷嘅体质嚟、 哦。我冇、啊， 因为你。日日都好忙， 唔系我经常都话我冇乜嘢做咯， 好清幽系嘛， 好清 好清幽。咦，你呢个又减翻个 tick tick 喎，系啊，此消彼长啦，你暂时得一个 tick tick 啫， 系 啊，喺九个选项入边你得一个啫，咁样吓，咁啊真系啊，因为内文都有讲话，成日讲好忙嘅人咧，其实未必真系好忙，但系佢嘅心神咧就成日觉得自己好忙，咁又搞到咧自己连休息嘅时间， 个原因系咩？点解心神会搞到自己好忙咧？ 其实好简单啊，香港人特别会讲呢句添啊。即系话我好忙，因为其实你平时都行得急啊，你平时嘅生活节奏快得滞啊，你咪觉得自己好忙咯。 啊、 其实你未必好忙噶， 但係你個心以為自己係嗱，你由 A 點去到 B 點咧，明明你可以慢慢行，但你都會好急嘅，香港好得意嘅，咁你咪好忙咯。 係啊， 點解咁忙啊？我唔知道，總之我要好快去到咯。 係啊， 即係等於你搭港鐵，遲一班車你都覺得會遲到。一班车两、哦、 一分钟都有阵时， 两分钟啫，你都等唔到下一班。 因为繁忙时间，你呢架车走咗，啱啱走，嗰架已经入嚟。 系啊，就系好忙咯。 我想讲，钟哥讲得非常之啱。 系啊， 我住喺加拿大啲朋友就好忙啦。你积雪连连，你门口都出唔到，你铲雪铲半个钟，你就忙啦。你开车由 A 地方去到 B 地方，你要成个钟头车先到一个地方，你就真系好忙啦，系咪 啊？ 你又要换雪胎，你又好忙啦，系咪 啊？ 嗱，头先我讲嗰三样嘢，你喺香港都唔需要做，你起码悭翻你人生入边四个钟头去做啦，来回。你换完雪胎，到春天嘅时候你换翻普通胎，你又悭翻半个钟噶咯。 所以喺香港。讲住你唔会觉得自己唔忙嘅， 系啊， 因为个生活节奏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忙。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 research 都系日本嚟嘅，咁啊，日本同香港个生活节奏都好近似啦，都系 好 急速啦， 咁 所以都好正常嘅。咁啊，第四同埋第五同第六一次个讲啦，就系经常咧用呢个信用卡同埋电子钱包，或者咧经常分期买嘢，呢个咧都系会令到你咧越嚟越贫穷嘅。 我又唔使剔啦， 系啊， 我仲用紧钱嘅， 仲用紧钱嘅 现金嘅， 佢系唯有请我哋食饭先攞卡嘅， 所以佢行西顺咪啱咯。 我唔明噶，其实由细到大，即系大话识咗你十几年啦。点解你中意食饭嘅时候先攞卡，其他时候系用现钱咧？我真系好想知呢个迷思。 因为都唔系嘅，我有阵时间唔中，因为唔系 即系买啲好大嚿嘅嘢，你会攞卡啦，可能。 譬如要数以千计嗰啲，咁我咪攞卡咯。 系啊，买楼咁样，买楼。 唔该， 我怀疑佢买楼都系一沓银纸， 一个 keep 咁样 。系啊， 咁其他我觉得我中意使现金。 系咯， 唔系我讲之前讲过啦，因为我觉得使我对于我嚟讲啫吓，我使现金，我知道我自己使咗几多钱。 系啊， 虚拟货币咧，或者电子货币，我唔知道我自己使咗几多。即系到年尾结束嘅时候。月尾结束嘅时候打开，佢都系我都系唔知道自己使咗几多少，因为都系啲数字啊嘛。 系， 但系我由细到大都系一张一张揾翻嚟，一张一张数出去啊嘛。 系， 咁我就会唉肉痛啊，用咗咁多张，我有肉痛感觉，我就会悭钱。 系， 如果用电子货币咧，我冇呢个感觉啊，咁好容易会使大咗，自己唔知 道。系，不过食饭嚟讲，对佢嚟讲即系普通免个浸，所以可以随时碌卡， 就冇乜所谓啦， 冇乜所谓， 冇乜所谓啊。 系啊。食饭冇乜所谓啊，日日都要食噶啦。好啊，咁啊，再数多两个啦，差唔多啦吓。咁啊，就系不擅长整理杂物，同埋咧，唔知道依家自己个荷包嗰度有几多钱。我系嘅， 呢个我剔翻啦。 我唔知自己荷包有几多钱嘅， 呢个我系知嘅。 系啊， 即系就算我揿机咧， 你系好啲嘅，你系好啲嘅。 我揿个机，我都大概知道我个银包入边有几多。可能我成日出入街市嘅。不过呢个习惯都可能会改啊， 支付咯，其实 系啊，因为仲有啲地方佢哋都仲系要收 cash 嘅，咁我有阵时有啲位咧，例如呢间嘅云吞好食嘅， 系啊， 咁佢真系净系收 cash 喎，咁我就要为咗佢去揿机，咁我每次揿机嘅时候，可能因为我揿机通常都系揿900蚊，因为多啲变化 有400蚊变化，有500蚊又可以做个大，所以小白系好嘅。有阵时我唔揿机咧，我一年有两三次就喂真系冇钱，俾张够嚟我 pay me 我真系要揿啊！你都记得啦，我成日都唔知自己荷包嘅钱。 我原来可以问小白攞噶， 唔系我即时对即时咩噶， 咪早啲 清 啊， 即时清， 唔系 卡数一笔清， 我直头问佢攞。我又冇电子货币，我俾唔翻你噶， 哦、 我俾唔翻你。 哦、但你呢啲小旺大 我冇得碌佢张卡噶， 俾得翻嘅。你咪攞啲玩具嚟抵押咯。你唔好睇佢一盒一二盒嗰啲，起码400-500蚊起跳噶。 哇， 用嗰啲 唔得， 嗰啲纸皮盒咧，仲要系堆砌出嚟嘅纸皮盒，即 系 好似烂融融咁。但系入边嗰嚿嘢先系宝物嚟。 入边个馅啊，好嘢啊！ 纸皮盒好贵嘅， 宝物藏龟底啊吓。咁啊，大家 珍珠啊， 即系2022年咧进入尾声啊，咁睇下2023年啦，下年可唔可以有一个新嘅理财计划俾到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吧， 啱听咗呢个入樽啦，主题曲啦，系咪先？上三星啊，吓，直到世界的尽头啊，冇个的字啊，直到世界尽头。但系细个嘅时候好似有个的字或者之字， 我都唔记得有冇个的字啊。其实 还是咩啊？直到世界的尽头啊， 系啊， 直到世，我哋呢个跟唱片公司比噶， 系啊， 直到世界尽头的啊， 系啊，类似啦。不过我问下小白先，旧时咧，因为啲叫做经典回忆翻晒嚟啊，旧时咧好似唔系用上三星噶， 以前系 One 一对组合， 哦，一对组合， 咁佢即系阿上。上參星咧，佢係 Ones 個 主音，哦， 佢 Popcal 咁樣， 佢就自己出咗嚟唱、哦、今次， 佢就自己另外仲有一個班底，係、 哦、 啦，跟住就再將佢個呢首曲咧、嗯，就再重新再 mix 多次，佢、 嗯、 有冇唱我唔知，佢有冇重新再唱過，定係攞翻以前個 vocal 再。 哦，佢應該重新再唱過嘅， 呢、這個我唔知啦。咁但係佢就重新再 mix 過，你見佢其實佢入邊嘅編曲都有少少分別嘅、嗯，不過大致上咧，我覺得真係有九成都一樣。 係咁啊即係我頭先都揾到一張照片，就係話即係會有架入樽嘅電車啦。終於唔係即係啲女士打卡嘅專利，即係之前嗰啲即係跟豪啊、欣欣路啲女士一見到架電車啊，好開心。我作為男人，我終於可以試下同架電車打卡。 係啊，呢個我都想望一望喎。同埋呢個咧，如果你影完之後，你譬如 tag 啦，你落 tag 嘅時候咧，你落翻slumdunk啊，或者你直頭打翻入埋slumdunk咁樣咧。 喂，我谂有好多外国人都会睇翻香港，哇，香港呢个好厉害，即系呢个， 因为佢哋冇电车嘛， 系啊，佢哋冇电车嘛，同埋呢个变咗系香港独有嘅一个宣传方法。 唯一谂到嘅即系唔计日本咁样，譬如去到三藩市嗰边有架电车咯， 系啊，或者蜘蛛侠 Spiderman 嗰个永远打斜落嚟都要拯救嗰个咁啊，嗰个都系名场面嚟啊。除咗 Spiderman 要拯救咧，上次上戏都要拯啊。是不是上戏啊？ 上戏嗰个巴士， 巴士 都是做啲好近似嘅， 都是交通工具。 但系佢系致敬翻佢，同埋其实佢系主要系致敬成龙嘅，因为个导演好中意成龙。佢其实嗰个原概念有，我觉得有啲似咧，即系警察故事嘅。咁有一段第一集嘅时候喺巴士，双层巴士， 系啊， 有啲系向嗰度致敬嘅。 不过嗰个成个打斗风格咧，我都觉得系好似啊，即系点样喺啲棍即系嗰啲扶手嗰度跳嚟跳去啊，点样利用个环境去做一啲好诙谐嘅功夫动作啊，都系。 嗯，咁啊，除咗讲电车之外啦，即系有机会睇完先再同大家分享啦。嗰部戏嘅话， 几时上？一月啊， 佢一月头啦。啊，今日咧想讲啊，仲有分零钟时间讲下呢个本地鱼龙嗰个嘉年华。 嗯， 系啊，喺花墟嗰度咧，其实咧早两日咧就系因为呢件事咧已经劲塞车噶啦，喺个位嗰度吓。咁啊，即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咧，因为大家咧，我话疫情之后咧。大家買少咗啲 luxury 啊，我覺得，即係嗰啲叫做奢侈品，反而咧聚焦咗自己本源嘅一啲健康生活嗰度。譬如咧，食條魚咧就最好係無激素嘅，用嗰啲叫做天然嘅養料去飼養嘅。依家好興嗰啲本地玩魚啊，你知唔知啊？本地烏頭啊，嗰啲 元朗烏頭啊嘛， 所有嘢都係本地嘅。雞咧本地嘅雞啦，菜咧本地嘅菜啦，米咧本地嘅米啦，连咧咖啡豆喎，舊時最出名都係南美噶嘛，你好少話飲到香港嘅咖啡豆啦。依家有咖啡師咧喺香港揾咗一塊田咧，種香港嘅咖啡豆咯，即係用香港嘅籽嗰啲叫做養分去種啦。咁我覺得哇，成件事都好 amazing。琴日咧超多人啊，嗱今日去到最後一日啦，即係27号呢個本地魚龍美食嘉年華，好似隔咗一兩年。冇搞過咧，哇！簡直係好似行花市咁。 係啊， 即係出嚟咧，啲人 一代二代真係主打本地嘢啊嘛。咁啊，同公佔嗰啲嘢又不一樣。 而家行完，跟住隔一個月又行多次啦。花市， 花市係 真係行花市。 反而花市啊，冇濕貨，冇乾貨，就係得花啊嗰啲賣啊。咁啊，到時大家睇睇佢啦，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深夜宣布，将新冠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下个月八号起唔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即系确诊者无需要隔离。另外，唔再对入境人员同埋货物等采取检疫措施。国务院相关方案引述专家话，新冠病毒所致疾病将会逐步演化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目标将围绕保健康、防重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话目前内地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用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说，乌克兰将会竭尽所能在出年赢取战争，但是乌克兰政府都希望在出年二月底举行和平峰会，并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负责调停。库列巴说，联合国会是最适合举行峰会的场地，因为联合国不会偏袒某一个国家。他不期望俄罗斯会参与，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谈判之前，俄罗斯必须要接受战争罪行的审讯。另外，库列巴说，对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访美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又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一项特别计划，以便在不够六个月的时间之内，等爱国者导弹系统可以在乌克兰投入使用。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系 上个星期就好冻，咁啊好多较为长者咧啊关节痛啊， 系 膝头哥，朝头早起身勒声，哎呀又痛啦。啊，唔知你有冇？我有呢排有睇广州电视台有广告，好得意啊。 点样噶？ 咁啊，成班长者喺度行山，跟住哎呀啊骨头痛。痛啊咁，哎好好笑啊，真系深入民心。嗱，唔紧要。嗱，我哋讲紧好多时候膝头哥啊，或者女性有啲所谓个髋关节啊、大髀骨嗰啲较痛。 系 其实呢个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啊。尤其嗰啲啊，以前撞伤嗰啲关节啊，又或者咧就肥啲啊咁样咧，就会呢啲问题咧就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咧，系因为退化，系因为退化，尤其到咗60岁之后咧，7%啊嗰啲啊，尤其女性多啲咧，就 系 个髋关节有骨关节炎，膝头哥咧就仲多，12% 度。嗱咁，因为佢个退化咧，嗰啲软骨就少咗啦，又有骨刺啦，又有啲骨硬咗啦，啊咁样咧就好多时候咧就好。痛啊，真系非常痛。咁但系你验血咧，所谓诶呢个会唔会系所谓类风湿啊？又冇事，血沉降嗰啲咧又正常。咁啊 X 光咧就睇到啲嘢。咁啊，当然我哋话个医疗系点样咧？包括咗所谓物理治疗啊、减肥啊、又唔好唔喐，适当嘅运动啊咁样。去呢个止痛药咧通常我哋都讲啊，食最简单嘅啊，所谓 paracetamol 啊，最好轻微嘅药。嗱，理论上就咁讲，但现实好多时候真系唔得。 哦， 唉，你食几粒 paracetamol 咧？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佢都系痛。强力啲嘅咧，英文我叫 NSAID。嗱，呢一样嘢咧系好常用噶啦。咁但系去到长者啊，小心啲，因为惊胃出血，惊住影响个肾啊、血压高啊咁样。咁另外有一只就好啲，嗰一类咧叫做 COX-2 呢一只咧，即系 COX-2 嘅抑制剂咧，就冇咁容易胃出血。所以话，如果你真系好痛咧，唔该你睇医生，等医生决定咧，你食乜嘢止痛药，唔好话完全唔食。真系好辛苦噶，尤其长者半夜起身去厕所，一痛喺厕所跌低咧， 哎呀就麻烦啦。 所以我真系好赞成嗰啲无线嗰啲平安钟，真系孭喺身嗰度，唔系真系瞓喺地下，冇人知道你瞓喺嗰度。 因为其实即系早一两个礼拜都有呢一类长者独居长者，因为即系揿嗰个平安钟失救咁样，最后都 真系真系，所以啲无线嗰啲真系好啲。好啦。咁另一樣咧，腕關節啦， 腕關節 以前咧 就好麻烦，要住院住好耐。但而家咧啲手术进步啦，咁啊好快脆噶咯。有啲又即系唔使好大个啦，咁啊同你换咗，亦都好快。嗱，最紧要咧就系换咗之后，大概无论膝头哥啊、髋关节啊，差唔多喺12日到24日咧。你就可以行到路，即系佢最紧要咧，佢嘅手术啊，其他嘅好多细节啊，我唔系专家，讲唔到，但系咧系钱嘅问题。 哦，明白。 即系如果你等公家，可能要等好耐。 哦，即系私家就快。 系啊，如果同时你行路咧，每一步都系痛苦嘅。 系 啊，一时啊，即系唔系话去月球啊，你哋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啊，你每一步都系痛。 明白。 所以咧，真系。好难讲啊！点解阿欧你要努力？ 努力 储 钱， 储钱医疗好紧要嘅。好啦，咁啊换咗之后咧，咁啊大概一年到咧，你会发觉世界美好好多嘅。咁啊， 健步如飞，可唔可以用呢四个字？咁样 咁又唔好， 咁又未至系啊。 每一个人，因为你基本上，譬如你个人系过肥嘅话，你点健步如飞啊？ 系啊，明白明白， 系嘛？咁所以话嗱，呢个就系骨关节炎啦，另外一种咧就系类风湿啦。 哦， 类风湿咧嗰啲又系长者咧，又系会好多，多过70岁，尤其70岁至80岁啊，啲譬如啲手指啲细关节啊嗰啲，咁啊朝头早起身，哎呀咁紧嘅，啊紧成个钟头噶喎，啊但系有啲痛啊，啊又有眼干啊，主要系嗰啲手指位嗰啲咁啊痛嘅。咁啊，呢啲我哋梗系验血啦，睇下有冇事啦。咁啊，又系食药啦。咁啊，食药我哋头先讲过有啲 NSAID 啦。咁啊，但系咧，如果紧要嘅话咧，要食啲低量嘅类固醇。 哦， 譬如一日食5mg啊，嗰啲咁样咧，系会有帮助。嗱，当然一食类固醇咧，就要特别小心，又系请啲专科医生睇清楚你点做啦。就系、是、有啲人话你，这个所谓痛风症，一痛风症啊，尿酸高啊，我立刻走去验血。嗱，喺一个痛紧嘅时候咧，验血唔系准嘅、 哦， 所以一定要佢譬如真系惊痛风症啦，啊， 戒咗口先系 嘛？男士嗰个脚趾弓嗰度嗰个关节好痛，通常咧佢12个钟头内咧痛得好犀利，慢慢就会好啲。啊，当然有药食啦，但系要等佢唔痛嗰排咧，你先至可以验血。 明白。嗱，醫生，關於痛風咧，我身邊啲朋友咧，步入40多歲咧，好多都有呢個症狀。咁啊，往後啲集數咧，我再請你講多啲。啊，佢哋出去咧扮嘢咧，即係食嘢嘅時候又好檢點，但係咧偶爾一放肆咧，就即刻又翻嚟揾佢。啊，究竟點解會有呢個痛風嘅成因咧？往後嘅集數等阿醫生多講。唔該曬李嘉仁醫生 ，thank you。 证实放下你不断转换情人和同伴，一讲起你却仍然不分。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都好比起。你太普通，要是当天牢牢相拥，或已经一起过了完美的很多秋与冬，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冲，想将就爱旁人，有你在我心，谁仍没有用，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一番风有剧痛。 就算可撑下来，但最好那未来已落空。瞒你在故事里生活那样迷茫，模糊地不好不笑，无力再感动。如没有你甘心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厌吻中亦满面愁容。旁人都好比起你太普通，世事多舛，韶华匆匆，到你这一张最美亦最痛。日常亦记起当天的各种，二人共有的一丝及传统。你会托梦回来陪着我在思忆那套房中，多么想安息床伴的钟，好好跟你停留在那夜暖中。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愁容。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道嘉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有梦，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重新争。就爱旁人偏高而偏低，都欠缺自信。像秒钟说淡忘，怕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各位晨光听众，趁住仲系圣诞假期嘅呢个日子，同你提议下一个好嘅活动啊！原来今日同动物园都有啲关系嘅，点解？转头话你知啊！ Turn on the lights, turn on the lights. I wanna feel that winter solstice high. Can it make everything alright? Show me reindeer flying through the midnight sky.We got a dream that comes back every year. Falling pine needles and stockings full of cheer. I want it all until it disappears. For it's gone, gone, gone. Another Christmas is around the corner, and I can feel it starting getting closer. It's coming down. 日是12月的27号，原来这个日子叫做 Visit the Zoo Day， 即是去动物园日。虽然动物园未必个个都喜欢，有些动物的保护者就觉得动物应该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而不是困在笼里面。但也有很多的动物园都进行很多好好的保育工作，希望可以延长动物的生命，同时做好动物的教育，让我们这些城市人有多个机会去欣赏一下这些这么美丽的动物。如果你都未知道今日可以同啲小朋友去啲咩地方嘅话，诚意推介你去探呢个动物园啦，因为今日就係 Visit the Zoo Day。 唔該晒嘉明啊，聖誕快樂啊，唔知佢會帶啲小朋友去下動物園啦、啊。 我由細到大我都好鍾意去動物園㗎喎、啊。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動物園呢盡量都係喺譬如國家地理公園咁嗰啲係最好啦，你淨係睇佢大遷徙啊。動物園嗰啲好似困住咗佢又好似唔係好人道啊咁樣。咁、但係都明嘅。不過小朋友呢有陣時對住動物呢，我覺得真係分外有一個開心嘅感覺嘅。而家好多動物園其实他们都用一种开放式的、管理的措施啦。动物园也都有一些譬如、他们的存在的一些真理在这里，就是什么呢，他们希望大家更加认识动物的。这个也都是、我都希望动物园是可以做到，即最少我自己由小到大接触动物的时候呢都是因为、动物园啦。我記得細個係麗苑啊嘛，咁麗苑都有睇過動物，跟住啊中意咗睇動物嘅時候咧，喺去旅行嘅時候都會喺唔同地方都喜歡去睇佢哋嗰啲動物啊，點樣啲咩特別嘅品種啊咁樣。 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香港都有咩啊，動植物公園啊，即係都有啲雀仔俾你睇下嘅。係啦，話你話入去呢個海水公園咁啊，好多唔同嘅動物啦。咁啊，記得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親子教育嚟嘅。咁樣你話喂有得入去睇動物固然。然之後開心啦，但係喺屋企煲下劇都係好嘅。頭先鍾哥話 hold 住個情緒，你話 講翻劇 轉會係啦，移形換影。原先睇緊《金濟之國》，跟住話睇咗兩集已經唔對路。我睇曬啦，我覺得唔對路嘅係啦。 唔係我琴日睇咗第三集都 OK， 係啊， 我都還可以嘅。 咁但係點解停睇睇下又會停咗咧？ 因為我俾第二套吸引咗。 邊套啊？ 我講一講先。咁最近咧喺呢個串流平台咧。好奇怪地同一時間，即係前後一個禮拜到咧，有兩套都係一啲叫做碟戰片啊，即係啲特務啊、類型 間諜啊 咁樣。咁一套咧就係、是叫做睇翻個名先嚇、，Recruit 啊叫做黑鹹情報站。咁我之前都講過少少嘅，就係話呢個一個新人 哦西片嚟嘅係咪？ 都係外語片嚟嘅。咁、就喺呢一個 FBI 做一個新人，啱啱入職。咁、但係咧，即係喺陰差陽錯咧，佢就牽涉咗去一啲大陰謀嗰度、其實佢完全咧就係唔想參與嘅，好、想快啲甩身嘅。咁但係就係推波助瀾地咧、又要擁咗佢去你去做啦，你去做啦。跟住咧喺不斷撞板，喺都不斷俾人叫做線嘅情況底下咧，越行越入。咁、去到啱啱第一季完嘅時候咧，就入咗一個大陰謀裏邊，都仲未甩到身，咁就完咗啦。咁佢呢一個咧就，如果冇記錯，唔知八集定十集唔記得咗，都長嘅一個鐘頭一集咁樣咧。咁但係呢個我就睇完啦。咁琴日點解無端端會甩咗？呢一個嘅山下智久唔繼續睇住咧？ 個主角唔係山下智久，我首先要講，佢第三集之後已經冇咗啦嚇。 但係。你睇頭三集咧，當咗佢係主角噶啦，已經係 佢、太長了。 唔係啊，因為咧呢、這個《金濟之國》個男主角其實冇乜主角光環。我自己係男性咧， 山崎賢人咯。 係 啊，我真係覺得佢擔唔起咧。其實成套戲、由始至終我都覺得 佢啱啱完咗嘅一套日劇叫做阿童木Adam 之童啊，總之個日名係 Adam 之童，講都係講做遊戲嘅。 係係。 咁但係佢做一個遊戲程式設計師，嗰套佢做得幾好嘅。嗰套啱完咗啊。 係。 咁題外話，好啦，翻去呢一套啦。呢套咧就叫做《叛逆特務》短篇，就係做喺又係佢呢個串流平台之前做夜魔俠嗰個男主角做嘅。 哦。 咁呢個就好短啦，五集啫，即係迷你影集嚟嘅五集。咁就每集都係40多分鐘，又係一個碟戰片。咁我琴日一睇咧，OK 喎，但係喺一套比較叫做老派啲嘅碟戰片，好清楚，節奏好快， 90年代咁樣， 甚至乎80年代添、因為其實如果係老派式，其實佢由70年代開始已經係好類近啊個拍法。嗱，嗰件事推進得好快啦，節奏好快啦， 槍戰啦、 槍戰啦，冇乜 飛車啊。 我暫時未睇到飛車都少少，冇乜好特別嘅枝節啦，因為我跟住條主線行啦，咁用一個好快令到你不斷追緊 究竟個主角呢個陰謀係乜嘢咧？咁樣嘅格局， 我都典型美式嗰類嘅拍攝手法喎， 好典型嘅。咁但係睇落嘅時候咧，一路追緊，因為我又中意嗰個演員咧， 係 夜 魔俠啊， 夜魔俠型嘅夜魔俠都係， 係啊。咁所以一路睇嘅時候，可能呢兩日咧就先煲完呢一個先啦。咁因為都。Charlie Cox 咁樣，查理國士個男主角叫做，咁想睇埋佢先，因為短啊嘛，五集迷你劇集都係四十分鐘一集，可能今日已經睇完啦，咁之後咪翻翻去《金濟之國》 咯，翻翻去《金濟之國》，繼續加入嗰個紅桃 A 啊嗰啲遊戲啊，繼續挑戰緊紅心 Queen 啊嗰啲咁嘅遊戲啊，咁大家留喺屋企啊，睇下嘢都係開心嘅一件事嚟嘅。 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希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和内地出年1月8号预料可以正式通关。内地官方昨晚下发通知，自出年1月8号起，对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降为乙类乙管，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对入境人员采取包括隔离等检疫管理措施。境外人是在出发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人可以入境。其他主要优化内容就包括不再实施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内地又宣布取消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制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的报道就提到，有旅游业界形容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期望未来香港和内地通关之后可以进一步刺激香港经济，带动消费和就业。机场管理局亦都表示，将会继续积极和机场同业做好准备，确保机场运作畅顺，以迎接即将增加的航班和旅客。海关昨晚在社交专业发文，指海关在各口岸管制站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全面通关复常。其中海关人员在西九高铁口岸密锣紧鼓地进行关务的演练，检查防疫装备，校正清关的设施，为通关做好准备。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近日内地社交平台出现教导来港接种伏必泰疫苗攻略。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认为，如果通关之后内地人来港打针必须收费，否则会吸引更多人来打针甚至治疗，加重医疗负担。目前非本地居民可以免费打伏必泰和科兴，但是打伏必泰二价疫苗就需要自费。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林永和说，二价疫苗较少而且需求大，故此港人优先免费接种。大部分人第一至第三针已经打初代疫苗，如果初代伏必泰和科兴疫苗有一定的余货，预料日后仍然可以免费供非本地居民，但通关之后应否收费就言之尚早。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新冠确诊个案回落到2万宗以下，单日新增19,398宗确诊个案。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预期，本港和内地通关不会增加本港疫情风险。他提醒，本港可以接种 mRNA 疫苗可能成为吸引内地旅客来港的诱因，政府要有相应的准备，例如街市是否要向相关者收费接种，或者增加购入疫苗数量等。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圣诞节长假不少私家诊所暂停应诊，加上香港近日天气持续寒冷，新冠和流感病毒夹击，公立医院急症室逼爆问题恶化。昨日早上有一半公院急症室的轮候时间超过8小时。根据医学会医讯通网页，圣诞节假期全港只有51间私家诊所、13间私家医院门诊提供应诊服务。文汇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正全面檢討地區行政， 據了解，區議會換屆選舉不會押後，政府會預期在明年11月舉行投票，並且已經開始在全港借用部分學校的校舍，預計用來投票之用。有議員認為安排恰當，因為一般區議會選舉都會提早大約一年籌備，指政府一日未正式公布檢討方案，區議會都會一直存在。亦都有議員促請政府在明年1月之前完成地方行政檢討，並且在3月之前完成行政工作，向公眾交代包括區議會選舉方案。《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國家衛健委宣布去年1月8日起取消入境核酸檢測和集中隔離，本港將會逐步恢復和內地通關。有醫護界人士擔心本港出現藥物搶救、搶打疫苗，社評說在確保港人疫苗接種下有剩餘的疫苗通過私人醫療市場給內地民眾接種是雙贏好事，政府要做好監管並做好內地民眾来港接种疫苗的宣传工作。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通关并非按重启键就可以恢复疫情前的旧观，经过近三年封关，很多措施都要重新审视，过关巴士司机可能缺人，看来是小事，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可能影响大局，各种安排亦都会因为疫情改变，粤港两地政府应该召开联合记者会体现合作精神，亦都可以避免两地解释新规定而出现差异。明报的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圣诞节刚过去，除夕到首同迎接元旦又即将到来，预期市面会是近三年以来最人山人海的一次，加上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难免让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提升。社论认为，市民外出时应该继续戴好口罩以及保持个人卫生，如果由高危地点返港，就更加应该多进行病毒检测，以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健康。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中地作業者經常背負污染環境的惡名，但事實上對本地工業和民生有一定的貢獻。北部都會區的整體規劃波及大量中地作業者，政論說政府未能夠為中地作業者提供適切的過渡安排，等於扼殺生計，犧牲一眾支援本地產業發展的廠家，亦都製造失業問題，政府必須正視中地工廠安置的問題。《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喺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铜奖 Supergirl、 内妙、银奖 Universe、 胡子男乐团、金奖 One Last Kiss 宇多田光，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铜奖鬼头明里、银奖米津玄师、金奖中岛美嘉、最佳日文大碟 All Time Best 35th Anniversary Tour 2017 Live in 日本舞蹈馆安全地带、最佳韩文大碟 Born Pink Blackpink、 最佳英文大碟 30 Adele、 最佳原声大碟 Top Gun Maverick。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2022感恩有你， 我是 Alphalon 欧瑞强。在2022年最感恩的呢，就是很多朋友继续支持听靓歌，还不断介绍很多朋友加入我们这个音乐大家庭。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 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孤独 Part Two。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呢个何谓孤独嘅等级表啊，就系用国际嘅孤独等级表去讲嘅。咁啊先好快讲重复一下，佢分十级啦。咁啊讲下最高嗰五个级别，六至十级啊。六咧就一个人去唱 K 啦，七就系一个人去睇海，八就一个人去游乐场，九就一个人搬屋，第十级咧就一个人去做手术。咁呢个就系国际嘅级别嚟。咁其实上个礼拜都讲啊，其实喺日本咧，佢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一个孤独嘅讲法， 亚洲版， 咁佢分五级嘅啫，咁睇下你哋 睇下中几多啦， 佢分五级，咁睇下你哋两位中唔中啦？ 第一级系咪今日12月27日公众假期自己过？ 中硬啊！第一级 系 自己一个人食饭、睇戏、唱 K。 哦， 就算你哋 唱 K， 我真系唔会嘅，其实。 咁你哋可能 定系咩先？ 喂，分开嘅。 分开， 即系分咗呢三个活动， 食饭同睇戏我都会自己一个。 咁啊，即系都中咗啦，因为我就必定中啦。但我如果你唔唱 K， 我哋唔计，直头都唔去添。 系啊， 咁呢个咧就喺佢哋个等级表里边，呢个就最普通级别嘅啫。 系， 咁即系话而家呢度咧，好多人都已经跌落去呢一个嘅级别里边啦。 系啊， 咁你有阵时如果你喺日本，你都见到好多朋友系自己一个人食饭啦， 系啊， 自己睇戏啦， 系啊， 唱 K 都有嘅。曾经试过，你都见过咧，有啲唱 K 系唱到点样咧？在那个好像一个公众电话亭动在街上、 啊。有啊。 无无聊聊你就企入去闩埋门唱啊。 我有看过不少的片啊，都是在这个公众电话亭的卡拉 OK box 里面唱的嘛。 是啊。 其中一条片是什么呢？电视台影住中村祥子、有个女星叫中村祥子，不 是,、 啊、 不是指他撞烂的墙、啊啊。中村祥子在那里唱啦，唱美少女战士。 是啊。 佢又真係唱得好喎，同埋咧佢一路唱咧一路評分㗎，同埋佢亦都可以選擇咧嗰個卡拉 OK box 咧，佢可以選擇，譬如你出面啲人都聽到嘅，咁咪撳啦咁樣。咁出面啲人咧真係望住佢而唱，而佢本身又唱得好，佢一路咧有個屏幕咧就望住你呢個音又去到，嗰個音又去到，即係好似嗰啲叫咩 吉他機、 跳舞機嗰啲咧，你一路佢不斷做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咁去，哇好嘢！呢個機都好玩。嗱，如果你玩呢個機咧，我又覺得唔係淨係孤独喎，呢个机其实你吸引到身边嘅人一齐过嚟， 即系打下机啫，即系 其实真系打机咯。 但系呢个咧就可能系打机咁样嘅谂法啦。但系咧，如果你睇一啲日剧，你都会见到有嗰啲剧情咧，就系佢自己一个人走咗去唱 K。 哦，又系啊。 咁所以佢哋 仲系八十年代走廊式嗰只卡拉 OK。 系啦，所以佢哋某种程度上咧就系觉得啊，佢心里边有份空虚，要将呢份空虚 宣泄出嚟， 宣泄出嚟就摆落只歌度，咪自己去唱咯。 自己唱演歌添，唔知点解嗰啲位。 唔系八十年代啫，唔使一定演歌， 近藤真彦啊嗰啲咁样啦，我估计系嗰啲歌手啦。 好，第二级别，自己去食自助餐或者去冲桑拿。 哎呀，我有添。 其實呢啲好誇張啊！自己一個食自助餐， 死火！我就係想講，我有自己去食自助餐啊！但係嗰只自助餐咧，放題嗰只算唔算先？ 都算啦，咪即係又係 即 係無限食。 自助餐咧喺香港個界定咧就係你坐低，然後咧就有人話俾你聽， 無限食咁樣咯。 係嗰只就放題啦。自助餐咧就自己行出去，自己不跟住翻嚟個位嗰度。係啦，即係香港有兩隻放題嗰只。 總之你自己去無限食啦，咁你都中啦。 嗱，歐你冇咩？ 啲人自己去啦， 自己去無限食 啊！係啊， 我唔係無限食嘅喎，我嗱，我成日都想講上環嗰度有一間壽司咩咧 嚇。 我放工嘅时候三点零钟冇乜人， 唯 一跟住我就会自己搵喺嗰度食。 但嗰个 享受片刻嘅宁静咯。 我自己去食 自己食饭啊嘛，嗰个就第一级别 啦。 系啦， 嗰个第一级别啦。 呢个系自己食， 我真系唔会自己一个食放题，或者食咩自助餐。一个人食自助餐好悲哀。 我自己食放题嗰阵时，咪就系有阵时收工，咁收工可能即系都已经中午过啲啦。咁過啲嘅時候，我就會去食嗰啲一人嗰啲火喎。佢咪而家有好多咧下午茶時間，咪一人打邊爐，跟住你咪任嗌嘅，啲肉係咁叫噶嘛。 咁你就嗰一日就淨係食嗰一餐，跟住就夜晚都唔食。 係啦，因為咧你知道有段時間168噶嘛。咁168嗰陣時候我就係嗰個 working pattern 咧，咁我就差唔多下午茶時間我就去取啦。咁啊變咗嗰個其實亦都係我早午餐嚟嘅。咁我食完其實都差唔多四點啦。咁我又唔會有心機食晚餐。咁我就嗰排一日食一餐咧。 我係用呢種暴飲暴食方式。 唔係，其實呢個方法係健康，我真心覺得。不過長此下去，我就唔識講啦。 齋啲咯，個人會，因為你冇約朋友食嘢， 因為你齋霎咗嘛嗰啲嘢。其实你斋杀，跟住都系啲肉类， 即系你唔好搞啲咩特别汤底就得噶啦。 系啦， 昆布汤底咁样， 其实系。 好啦，咁揼骨就唔知啦，即系有啲人中意一班人去，有啲人中意一个人去。如果你中意一个人去咧，总之就 系 第二级。好啦，第三级，正话都阿嘉文都讲咗啦。 系 zoo 动物， 动物园。 一个人去， 如果你一个人去睇动物，或者去露营。 哦，一個人露營， 即係自己去孭住個熒幕，自己去揼完之後咧，自己入去瞓。 啊， 即係唔係啊？小白屋企嗰啲擺上天台，真係孭咗個露營用品出咗去郊外。 一個人行山唔算哦， 唔得要瞓埋， 我瞓埋 要瞓埋咁樣， 瞓埋咁就冇啦。 我識個朋友係咁咯，係啊，不過我真係唔得嘅，太孤獨搞唔掂，我都係覺得係。 好啦，第四級又點咧？再去多級。自己去海邊游水，嗱唔係泳池啊，即係 海邊。 我呢個 OK 喎，我會喎。 呢個我有喎， 曬太陽啊，係啊，游水呢個又唔係咁孤獨啫喎。 係咯，呢個反而同頭先第三級嗰個可以調轉喎。係 啊，嗱你諗下，即係一個男人嘛，老你正常都係約翻啲 friend， 即係得男仔去沙灘，或者你有家庭同屋企人去，你唔會突然間約個女仔去沙灘噶嘛？即係保守啲咁樣去計，個女仔又亦都唔會著泳衣俾你睇啦。正常嘅情況底下，咁所以 所謂可能係。 我唔知啊， 睇完《金濟之國》嘅， 我都係山下智久都係咁啦。 山下智久係咁啫，嗰個著比基尼嗰個女士都係咁，即係關於《金濟之國》。係一陣先再講呢個作品，講得 咁呢個除咗海邊游水之外咧，食高級壽司自己一個人去。都是第四级的。 吃低级寿司自己一个人去的。 不算 呢， 因为你回转寿司它就不是当高级嘛。即可能是真的要很靓装潢的很贵的高级寿司。即是自己享受。好了，去到他们的极致版第五级的。自己去那个主题乐园。 哦。 即是日本那个主题乐园。 哦、 自己去。 嗯。 得不得呢， 上次都讲咗，你都话有啲人会自己去， 有啲人会自己去嘅，系啊，因为其他人阻住佢去同嗰啲 character 去到沟通啊嘛，倾偈啊嘛。 好，但系佢仲有一个嘅就系自己去食法国餐。 哦， 嗱呢个我觉得有一个指标，因为食法国餐咧，某种程度上时间长， 系 咁你可能系好享受。 即系佢等啲 waiter， 等啲厨师行出嚟 serve 你嘅时候，你就可以人同你倾偈。 仲要系佢食嘅时候咧，你要慢，因为佢另外一个特色就系佢哋啲份量好细噶嘛。 系啊， 你要慢慢 系慢慢享受。 嗰个咧就真系你要享受自己好独处嘅时光先得啦。 今时今日行山喺装备上面同以前咧都已经有好大分别啦。回想起以前啲人一谂到行山就一定系着高筒嘅鞋啦，而且咧就要用支棍喺度笃下笃下咁样行嘅。但系今时今日咧行山都改变咗好多，轻量化嘅时代都已经来临咗啦。大家都知道啦，登山着嘅就一定要系登山鞋。到底同普通嘅鞋有啲乜嘢唔同呢？特别而家多咗一啲嘅越野跑鞋，又有啲乜嘢分别呢？原来几方面佢哋嘅性能都会特别做得咧，就系用力噶，包括找地嘅能力。越野跑鞋本身咧就系设计俾一啲原始山径跑步嘅朋友噶，所以佢嘅鞋底嘅齿轮咧，亦都个深度做得特别系深噶。而且有好多嘅越野跑鞋更加咧都可以同一时间兼顾埋登山鞋嘅用途，而佢哋嘅鞋底设计大部分都可能系相似添。支撑性方面，越野跑鞋讲求轻量，而且低筒嘅设计自然咧就唔会同传统高筒登山嗰一样嘅支撑力啦。咁但系讲到底，支撑力除咗咧就系脚腕之外，脚板底都一样需要有特别嘅支撑力噶。越野跑鞋通常都会采用咗一种特别设计嘅中底，唔单止轻，而且回弹嘅能力非常之高，可以咧就系补充到鞋底容易喺山径上消耗能力嘅缺点噶。好啦，耐磨性方面都要做得好好噶。之所以选择越野跑鞋而唔系因为一般嘅登山鞋嘅原因，就系因为越野跑鞋无论啊喺佢嘅鞋头定系鞋身，普遍嚟讲都会加强咗嗰个耐磨嘅性能噶，冇咁容易因为石头嘅锋利而整烂嘅。防水方面都好有心得嘅，原来越野跑鞋有防水，亦都有唔防水嘅。嗱，各有咧就系拥趸，拣选防水嘅都系希望只脚咧尽量保持住干爽，而拣唔防水嘅，除咗希望加强脚部嘅透气性之外，亦都希望享受鞋本身有快速干嘅设计，就算湿咗，好快脆咧都可以干爽翻。而且越野跑通常都会牵涉到溪涧或者踩水坑，所以大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就要想清楚到底哪一款啱你了。 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境，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定。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息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治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 佢名字系红座星啊，有呢个作品叫做《生活服常》。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追踪三十一，我是时候打电话给阿昌了。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不知道今天夜晚有什么好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有 Arch Light 有条路啊。咁、呢个节目呢，即係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本地嘅艺术家，即係认识下佢嘅寻艺之路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呢就係新媒体艺术家林恩杰。咁啊，林恩杰呢佢嗰啲创作呢好特别㗎喎。佢係用跨媒介嘅创作方法。咁、原来佢有一个主题，有一个理念要带出嚟嘅。佢就係想透過佢嗰啲創作啊，佢嘅藝術品咧，去探索下咧，而家喺我哋人生活裏面啊，即係我哋呢個現代人生活裏面咧，嗰啲數碼科技啊、人工智能啊、虛擬空間等等嗰啲高科技嘢咧、即係而家對我哋嚟講係生活不可或缺噶嘛。咁、但係呢啲不可或缺嘅新科技嘢，點樣影響我哋人類同周遭世界嘅認知咧？咁原來咧係啊，即係好高深。即系阿林恩杰就系嗰啲创作就系想探讨呢个议题嘅，咁如果大家想认识佢呢个人多啲，又想认识下佢创作嘅话咧，今晚七点半 Art Light 有条路，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诶、咁好啊，呢啲叫 Art Light 有条路咧嘅题材，我发现咗咧，嗱今次就即系都系其中一集啦，第三集嘅时候咧，我知道个板斧就系咩咧，艺术啊，好似我呢啲咁肤浅嘅人未必睇得明，但你哋好、深入然后浅出。啊！我都即刻明白晒啦， 系啊，我都明白，我都要睇下学下嘢。 系啊，艺术嘅嘢，老实讲啊，你有阵时冇一啲注脚啊，冇人去到解释嘅时候，你唔系未必会个个捉到咧，到底个作者或者佢艺术家嗰、那个感想或者佢想表达嘅系啲乜嘢嘅。咁、所以咧，大家今日夜晚七点半嘅时间可以留意住 Art Like 有条路啦吓。另外八点钟嘅时间都要留意，系因为讲医生嘅同埋讲健康。 冇错啊，去到夜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咁啊啱啊，小白，今集真系人人都关事喎，咁啊就讲呢个中风嘅问题，咁啊好多朋友话，中风老人家先有嘅啫，喂，但系原来唔系、中风咧近年有年轻化嘅迹象喎、即系唔系净系老人家先至有机会嘅，即系当然我祝福大家真系身体健康啦，咁但系咧，即系中风病发起上嚟咧，即系嚟得好急嘅，所以做好预防嘅设施，做好准备，同埋平日呢个健康管理咧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啦，今集啦就会咧从我哋邀请到咧注册嘅西医同埋中医上嚟咧，同大家咧。用呢個中西醫唔同嘅角度去討論下中風啊，即係解釋下乜嘢係中風啦，呢、個病嘅成因啦，亦都會咧同大家咧去破解下坊間咧嗰啲對中風嘅迷思，特別啦嗰、那個急性中風可以點樣醫咧，點樣急救咧，同埋啊，萬一真係不幸染咗呢個中患咗呢個中風啦。 康復嘅路啊，究竟點樣行咧？點樣可以透過結合中西醫去調理咧？結合中西醫調理喎，真係要大家要認真聽下啦 嚇。嗯，中西合璧啊嚇，咁啊可能喺叫做康復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又再做得好啲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啦。喺十點半咧，哇！呢、這個題目好大、啊，另一個太陽系、啊。 冇錯啊，呢個科學嘅紀錄片啊，另一個太陽系咁講咩咧？即係而家我哋地球活喺太陽系，好多大家喺小學都有讀過啦。 係啊， 但原來喺2015年咧，有科學家發現咧，宇宙間有另一個太陽系叫做 Chippus。 嗯， 咁咧佢哋呢個發現咧帶嚟咗個革命性嘅改變啊！點解咧？原來係我哋地球人啊，人類首次發現有七個體積同地球差唔多嘅行星啊！ 哎呀，咁咪 圍繞住一個太陽運行嘅。 如果飛到過去，咪可以移民其他星球有望咯。如果嘅話， 係啦，咁但係都要首先去實地勘探一下先嘅。嗱，咁呢一集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呢、這個頭先咪講話有七個同地球差唔多 size 嗰啲行星嘅。 係啊， 喂，原來佢哋當中真係有一個咧，可能係另一個地球嘅星球喎、 哦。 因為裏面可能真係有山有水，甚至乎有生命嘅喎。 嗯， 咁今集會同大家講下咧，嗰啲科學家點樣探索下嗰啲可能性嘅，即係佢嗰個係咪真係？穩定到適合生命去到嗰度孕育嘅咧，咁啊當然啦，背後真係講下究竟我哋地球人係咪有機會去到嗰個宜居嗰度嘅咧？咁啊，即係對呢個探，即係對呢個議題咧，好有興趣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睇下呢個紀錄片《另一個太陽系》啊！ 我有興趣啊，不過希望人類快啲去咗火星先啦。 係啊，我希望人類可以即係我哋。保护下我哋嘅地球，等我哋可以喺度住得耐啲先。 系啊，住得耐啲先，如果唔系搞唔掂啊吓。好，唔该晒阿卓，拜拜。 拜拜。 唔该阿卓，唔该小白，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早上咧天气系清凉嘅，咁啊日间咧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大致都系天晴啊，早上仍然系清凉噶。随后一两日咧天气转冷啦，依家1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6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宣布将新冠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下个月8日起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即是确诊者无需要隔离，亦都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措施。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话，防控措施调整初期可能会出现病例增加，继而引发药物供应不足等情况，内地正是积极准备应对方案，保障平稳过渡。他说目前工作重心由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特别关注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士，将会加强疫苗接种，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等。他预计内地疫情总体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各地将会陆续面临疫情流行的压力，政府部门将会继续做好防治和做好防控和救治的工作，亦都呼吁民众做好个人防护，减少流动和聚集。北美洲持续受大规模的冬季风暴影响，在美国和风暴有关的死亡个案增至最少50至55宗，各主要传媒的报道略有出入。纽约州水牛城的情况比较严重，州长形容当地是战场，民众生命受到威胁，有居民就形容等候救援等到绝望。报道说水牛城部分遇难者被人发现在车厢、屋内或者雪堆之中失救致死，有人铲雪的时候失去知觉，有人等不到急救人员到场的时候，是等不到紧急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就已经死亡。

puede ser pasajero, vive en el extranjero. Disfruto el momento, estoy viviendo ligero y haciendo dinero. Pero no tiene precio como ella lo hace, te juro que no exagero. Sigue ahí, chica, please, moviendo, de así rozando, su piel pidiendo. Refill si la ven, conmigo van a amarle, sí. Pa' todo me dice que sí. Yo la tengo en vigilia, baile y las demás le envidian, se perfuma con. 两位朋友都是南美的代表，绝对有异国风情的一首作品。本周新上榜占第九位 ,Mike Towers and Daddy Yankee, Ooh La La!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真系感受一下啦。今日仍然是公众假期，你安排了什么节目？行街、看戏、吃饭、开 party？ 你可能会说，还是这些不闷的吗？奇就奇在，无论话几闷，由上世纪来到现在，过时过节做的事未又是这么上下。这几样已经变成假日的指定活动了。差在行哪条街、看什么戏、在哪里吃饭、跟哪个开 party 啫。冇所谓啦，只要同挚爱亲朋一齐度过，一齐笑呵呵，就会开心乐趣多。讲开行街，你喜欢去边度逛下呢？可能选择去一啲平时去开嘅地方，比较熟悉啲，有亲切感，唔使左搵右搵。你可能会话啦，咁样似乎冇乜冒险精神喎。所以假期行街必定去平时好少机会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平时没什么机会去，所以成为放假首选，慢慢感受未去过地方的气氛。我想问问，如果去啲陌生地方，你会做啲乜嘢呢？周围望下咯，睇下嗰度嘅环境。OK， 你所谓望下嗰度环境，是就咁望下，还是会投入其中，感受一下嗰度嘅生活呢？即系你会融入当中，还是当自己系一个游客，只系跟从自己步伐，两头望下就算？近年有个几有趣嘅现象，喺某啲地区出现一啲同嗰个地方唔系太协调嘅铺头，好似自成一派咁。我好喜欢行一啲旧区。喜欢那里经过时间洗礼的情怀，感觉比较浓郁的人情味。在这些区域的店铺通常都是比较接近这里的居民，偏向于旧式。最近比较多了一些似是出现在市区的店铺落户在旧区。例如这条街在一些旧式茶餐厅、士多甚至回收杂物店铺的旁边开了一间 coffee shop。收费当然比原本的店铺有一段距离。感觉有啲格格不入。睇返帮衬嘅人，原来嚟嘅唔係住喺嗰区嘅年青人，点解咁奇怪呢？感觉就好似好少接触旧区嘅年轻人，想睇下旧区系点，但係又唔想融入呢个地方。所以就算嚟到呢度，只係想跟返自己生活嘅喜好，帮衬 coffee shop， 隔住落地玻璃窗，听住轻音乐，望住街外营营役役，过住同几十年前一样模式嘅人点样喺现世代生活。其实咁样望有乜嘢意思呢？ 好似去一个地方只是写低到此一游，完全没有融入或者感受这里的气息，和上网看根本没有分别。下次不如真真正正在这些地区感受一下，行多两步再望一望，然后先入去喝这杯咖啡，可能会有另一番体会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似呼生在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就算世间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我自己都有个小小的习惯咧，就是有时如果冇人同自己食 lunch 咁样啊，咁啊整完嘢啦，咁啊又要翻去赶头赶命嘅时候咧，我都其实几中意食嗰啲中头饭。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即系 凤爪排骨饭、 凤爪排骨饭啊呢一类型嘅中头饭。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去快餐店食嘅话咧。我覺得個感覺仲好似會再耐啲。 你中頭飯唔係周圍有嘛？你茶餐廳出現率高好多。 而家好多嗰啲鋪頭咧，咩食又賣包， 又賣鐘頭飯嘅鋪頭，因為好容易講咗佢嘅名啊，實在太容易講啲鋪頭名啦。咁咧呢一類嘅鋪頭咧，其實唔同品牌都多咗好多，有啲咧可能係小本經營啲嘅，但係啲係集團嘅。 落深水埗都有一間啦。 係啦，係啦，非常之多呢一類嘅鋪頭。咁啊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鐘頭飯咧，其實都非常之受歡迎嘅。咁而家佢哋通常啲套餐咧係點樣做嘅咧？就係一個鐘頭飯啦，佢就可以俾你搭嘅，搭唔同款式嘅點心。但佢點心通常都係分兩批嘅，我見有幾檔都係分兩批。有一啲嘅點心咧，就可能會係叫做高質少少嘅，有啲就可能會係大眾化少少嘅。咁你 邊啲啊？即係鵪鶉蛋燒賣啊，要去 勁啲啊？係 啊，勁啲嗰啲咯，譬如蝦餃咁啊，會勁啲咯。咁如果話普通嘅，咁可能譬如搭個叉燒包，咁有啲佢都會將燒賣咧，可能覺得受歡迎都放埋去，即係平民啲嗰一個 category 嘅。咁我覺得其實都 OK。咁如果你話雞扎嘅呢一類就會放翻喺貴價少少嘅，係啦。咁你就分兩個餐去到買嘅。咁我覺得呢個選擇咧都唔錯，因為喺食呢個鐘頭飯之餘咧，你仲可以再搭多個點心。 喂，你咁樣食法，你即係去咗飲茶？ 係啊。饮茶有茶嘛，饮 茶坐喺度。 你朝早去饮茶，你都有嗰啲钟头饭噶。 系噶， 咁你夹咩龙点心，即系等于你一盅两件嘅啫。 系啊， 但我感觉上咧，茶楼入边嘅钟头饭咧，个款式反而好似冇嗰一类嘅铺头咁多。 嗰度有四款嘅，不过茶楼有阵时就好快卖晒啦。即系你出嚟钟头饭就通常啲哥哥姐姐就整个饭先啊嘛，有米气啊嘛， 系 咪先？即系通常咁啊， 有米气个人啊正气啊。 咁你啊叫多一两碟点心啊，差唔多一盅两件啊埋单啦，系咪 先？少少茶价，咁$100都落到楼啊。其实咁样，如果你系啊自己一个，你可能即系嗌一两个点心，可能$80到都已经可以落到楼。咁如果你话喂，我都唔想坐喺度，俾埋茶钱，又有啲时间赶，但系又想有呢啲嘅风味嘅话咧，所以其实话钟头饭咧都唔错嘅。不过选择钟头饭嘅时候咧，大家就要留意住佢嗰个嘅卡路里啦。成日都话卡路里最高嘅，大家一定系会讲呢个腊味饭， 系， 系啦，腊味饭的而且确佢嗰个嘅卡路里咧系最高嘅， 同埋钠含量又超标咧， 冇错冇错，系啦，咁其次咧都系去到嗱腊味饭就1230个卡路里啦，系最高嘅。我哋呢个咧就以翻佢2000ml 去到计啊。咁如果你话系其次嘅，仲有乜嘢饭都系比较上高卡路里嘅咧？鹹魚肉餅飯同埋呢個章魚肉餅飯， 因為鹹魚啊， 所以你聽到兩個咧，鹹魚肉餅同埋章魚肉餅咧， 係咯， 個關鍵都喺個肉餅嗰度，因為肉餅佢需要調味啦。 反而鹹魚咧都係鈉含量超標，但係佢肥乜滯，係 啦，係啦，佢揾啲瘦啲嘅鹹魚其實都 OK。因 為我仲啱想講，我好中意食嗰個牛肉添。 哦，因為佢嗰個肉咧，你明白做呢啲肉餅。個肉咧唔肥就唔好食， 係啊！因為鐘頭飯咧，我個人嚟講，即係反而我冇乜點樣去揀臘味啊！即係如果鐘頭飯， 臘味我都冇喎。 我反而 臘鴨你食唔食啊？ 食，但係嗰啲我會偏向於係煲仔飯，我就會揀。 哦， 但係如果係鐘頭飯咧，我就通常會揀肉餅嘅， 就揀翻肉餅，係啦，即係鹹肉餅或者章魚肉餅， 係啦，係啦，係啦，嗰類型， 係啦。咁另外，如果你話都係比較上高卡路里嘅咧，梅菜肉餅，又係肉餅，所以大家就揾到個關鍵啦。 食得你幾靚仔？聽下啫，你都係聽下啫，你轉個頭就即刻整翻個章魚肉餅啦， 係啦。嗱，咁另外仲有一個係都係同呢個肉餅飯差唔多嘅，就低少少嘅咧，就係呢個鳳爪排骨飯。咁因為大家一睇就鳳爪本身係高脂肪嘅，係啦，高肥嘅。咁 皮嚟嘅啫，得陣皮。 佢皮入面就包住好多嗰啲啫喱，大家都知啦。 同埋鳳爪咧係好似炸過定係 炸過，係處理過㗎， 處理過， 處理過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排骨啦，排骨其實本身咧都係要揾啲肥嘅，你齋肉咧係 嘅， 鞋口啊， 係嘅。 如果你要好食，你真係要搭咗啲肥膏喺入邊，咁先 香 啊嘛。 個飯都香啲嘅， 個飯 係 啊， 如果個排骨係肥啲，個飯都香。 嗰啲油咧，飯嗰啲油咧，都真係損曬手指啊！ 慘啦，俾你講多兩講，有人真係想整食翻個鐘頭飯， 鳳爪排骨咁樣啫。 我自己最喜歡嘅咧就係食呢個北菇雞飯，係。我唔知點解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北菇雞飯， 健康啲嘅， 應該健康啲。 原來亦都係健康嘅。咁喺卡路里表入面咧，其實見到佢個卡路里基本上咧 是最低，即係佢唔係最低啦。嗱，其實最低嗰個應該係松草花蒸雞飯，但我唔係見到好多地方有。係 啊， 係啦，大部分都係有北谷蒸雞算啦，咁樣係啦，北谷雞算啦。咁北谷雞嗰個卡路里其實850，其實同呢個松草花蒸雞咧，即係都係爭10卡路里 啫。這個都 OK 啊，好奇怪喎！北谷雞咧，即係除咗係中頭飯之外，煲仔飯其實都 OK。係 喎， 呢一個 煲仔飯我都覺得好香喎。咁啊，睇下嗰個冬菇大唔大嚿啦。咁我自己其實都係高辣嘅，雖然話北谷雞點解又高辣咧？我話衰，我次次都叫阿姐姐唔該多豉油，呢個我自己問題啦。好啦，跟住咧，仲有啲譬如係都尚算健康嘅咧，又幾值得推介。譬如呢啲天凍凍地，嗱你起身你又想食個中頭飯，可以選擇滑蛋牛肉飯。 哦，咪即係又係肉餅。 滑蛋牛肉870啫，係因為佢用豬肉同牛肉嘅分別咧。就不一樣啦，因為豬肉你真係要再搭多啲有肥肉嘅部分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嗰個肉更加香。咁但係牛肉本身個味都唔同豬肉嘅烹調方法，或者佢入邊嗰個肥膏份量都可以有啲改變。 呢個都 OK， 呢個可以我對於我嚟講可以取代咗個肉餅都得。 可以一戰係嘛？ 可以一戰啊！可以一戰啊！嗱，如果你話係豉椒排骨飯咧，其實個卡路里都係 under。呢個900卡路里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亦都可以係一個選擇。 嗯， 好啦，另外咧就係仲有梅菜扣肉飯， 係 大家又會估到幾多咧？ 梅 菜扣肉飯係啊，我就咁睇落嘅時候，梅菜扣肉飯就肯定咧係高卡路里嘅，但係一睇翻呢個表990啫喎。系咯， 又 OK 喎，系嘛？ 即系又唔算系 OK， 但因为你比起腊味咧， 扣肉喎， 系啊，扣肉喎。但系你比起嗰啲腊味饭咧，其实佢就系比较上高卡路里嘅。咁呢个梅菜扣肉咧，不过佢嗰个嘅叫做成个嗰个嘅容量咧，今次系少啲嘅。咁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所以喺呢个扣肉嗰度咧，大家就会见到个卡路里就咁。以數字顯示咧就會少啲，不過我覺得因為始終有肥膏咧，大家都會明白一定係肥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就咁食一件中頭飯我就會健康啲啦，我食北菇雞啦，因為我本身又中意食啦，再加多籠燒賣嘅話咧，其實你都係要預翻可能200-300。咁所以我嗰日咧，都應該係一餐嚟講咧，以成年人嚟講就啱啱好。但係飲品你都唔可以再揀嗰啲咩甜豆漿啊，或者飲汽水啊，唔得噶啦，都係要飲翻 茶啦 ，Chinese tea 啦， 飲翻 Chinese tea 啊，零卡路里又可以去油呢樣咁啊，所以大家 幫到手啊 嚇。 我的享樂時代。 哇！我呢排咧真系劲用心机去煲剧啊，劲用心机煲剧。头先咧都话同阿钟哥讲咧，话嗰个《金濟之國》咧，你迟啲咪会转会过去嘅。其实你《夜魔侠》嗰个我都有啲兴趣想睇，因为琴日咧睇埋《宋仲基》之后咧，心灵冇乜寄托。 系、你话讲嗰个烂尾啊？ 系啊，哇！真系超级烂个尾系。 等阵先。你雖然話超級難，我即刻幫你補一補飛先，因為啱啱出咗，即係韓佢喺電視台都有做啊嘛， 係啊， 出咗嗰個收視率， 係啊，歷史第二位嘛，係啊， 係啊，即係破曬紀錄咁滯。 計呢個夫妻啲之的世界之後，嗱、 啊，你唔好理佢係咪爛尾，總之佢最後嗰集大結局咧 係、 最高 rating。 不如我講下啦，我從來都我未睇過宋仲基嘅，你知唔知？ 係啊， 即係《太陽的後裔》我冇睇。 太陽的後裔我反而係係、唯一一套 嗰、那個咩咩、律師咩左乜乜咧，我都冇睇啊。 琴日佢都係係娛樂圈嘅新聞人物。 係啦、跟住佢又原來可以識到外國女仔做女朋友， 係啊， 咁幾好啊嚇！咁其實我細個咧好中意宋慧喬， 仲話自己 dream girl， 係啊，但我細個好中意宋慧喬噶，係好中意，即係由《浪漫滿屋》之前嘅順豐婦產科已經有留意宋慧喬呢一個女仔。 咁我要再早過你， 係咩？ 我睇佢嘅出道之作。 咩啊？ 蓝色生死恋 哇， 同阿宋承宪啊， 蓝色生死恋系又系即系嗰个系哥哥，跟住又系有病咁，系咪 ？sorry， 我举手，我先，顺丰妇产科先。 先过蓝色生死恋， 因为佢系做大茄嘅啫，顺丰妇产科。 哦，仲早过蓝色生死恋。 佢系做嗰啲爱回家式嘅搞笑剧，顺丰妇产科系爱回家式嘅搞笑剧。即系嗰啲晚间剧场嚟嘅啫，得20分钟到嘅啫。 哦， 我以为好中意宋慧乔，原来我呢样我都唔知道。 原来奇差一丈噶， 你嗰个已经系女一嚟噶啦，蓝色生死恋 嗰阵时就女二。 系啦，跟住我一路都好中意，跟住到阿 Ring 同阿宋慧乔 浪漫 满屋啦，香港好喜欢啦，跟住就同阿。 宋仲基一齐啦，咁我祝福佢、嗯。其实有两对人咧，我都觉得系天造地设嘅、嗯。南韩啦吓，咁、 嗯、 啊，宋仲基同埋宋慧乔啦，同埋依家魏珍同阿袁斌啦、 啊 嗯，喂，几幸福啊！ 嗯、 即系呢啲咁幸福嘅嘢， 系咪先？ 系应该长存于世间嘅， 应该。 你中意宋慧乔，有冇中意到咧？就算佢系一代宗师出咁少，你都会为咗佢而睇一代宗师，唔系因为睇梁朝伟啊？ 唔系，我睇章子怡。其实我觉得章子怡都好靓， 所以咪抵睇一套戏咪抵睇咯。 系啊，好靓。其实一代宗师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 啊、 ，masterpiece、 啊。 用呢个 字，即系我觉得佢里边写啊宋慧乔嗰句写得好好嘅，因为佢唔使佢讲国语啦。咁佢里边咧就。点样形容佢呢个角色呢就话佢唔中意讲嘢， 系 因为佢觉得出口就会伤人， 系， 所以佢唔讲嘢。 系啊，几型啊，系咪先？ 几型啊， 系啊， 解释晒所有嘢。武功最劲系咩啊？ 系啊， 我出口就会伤到人， 系啊， 所以我唔讲嘢咯。 喂，但系我讲翻呢个宋仲基先，仲有分零钟时间，我真系要讲。喂，其实咧，真系个头开得太好睇啦。我头先讲我唔系宋仲基 fans 嚟噶嘛。咁个女主角唔系特别吸引我，跟、 嗯、 住我系为咗睇嗰个李星云啊， 即 系嗰个 阿爸吧， 系啊，嗰阿爸嗰阿叔嘅演技，嗰、阿叔嘅演技真系哇好鬼劲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我一路睇啦，入咗坑啦，跟住睇，跟住咧，我觉得好好睇啦。点不知咧，佢临尾咧个结局系咁样，其实咧同《金濟之國》个结局都系咁样，即系都系超级烂，烂到一个位咧系乜嘢啊？即系你成日都抌烂部电视机嗰只烂， 喂！但系咁样，即系而家烂都唔紧要，啲人系全部接收， 系啊， 照单全收， 照单全收一件事啫、但真系好烂啊嘛，大佬啊！ 啲人收完之后极速可以煲第二套嘛， 哇！ 但未必，如果佢觉得睇完之后都系开头睇啲，咪由头第一次咯， 真系好嬲而家，搞到人生冇希望啦，即系部部戏都烂尾收场，点搞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